港台电视32防疫资讯台， 全方位为你提供最新抗疫资讯， 全程直播不同政府部门及卫生防护中心举行的防疫抗疫记者会专访和专题报道， 亦会同食物及卫生局、卫生署、医院管理局、房屋署及民政事务总署紧密合作，为市民提供最新有关围封及强检安排的信息。 港台电视32 与全港市民同心打好这场抗疫战。 早晨啊，朝早六点十分嘅时间，咁啊有香港电台第二台加上普通话台联播时段晨光第一线喺朝早嘅时候咧，咁啊陪住各位听众啦吓。咁啊今日朝头早咧就已经嚟到2月嘅28号，咁啊二月嘅最后一天嚟嘅。咁啊亦都系星期一啦。咁啊虽然系二月最后一天，但今个星期嚟讲咧就系第一日啦。咁啊需要咧就系、各位听众啊，就算在家工作咧，都唔好咁躲懒啦，啊，亦需要咧就早啲起身，啊，准备一下，例如令到自己个人醒翻少少啊，因为天气都已经咧就唔系话即系严寒嗰只啦，系有少少凉嘅，17度嘅气温，相对湿度78%，咁希望大家都系可以精精神神，咁啊迎接每一天系都系好紧要啊吓。今日朝头早咁啊，当然啦，喺直播室入边都有白泉路小白咧陪住各位听众，早晨啊！ 晨光每日一格。 节目之前咧都听到啲呼吁啦，即系有关于医疗系统啊、急症室等等嘅。而家呢个时候咧，咁大家都系不断去到互相守望、互相帮忙，系一件非常之好嘅事嚟情。我哋面对住一啲困难啊，面对住一啲严峻嘅挑战，我哋都能够咧就系、安守本分之余咧，出翻一分力去到帮忙别人咧，绝对系一个咧就系值得大家咧就系拍手鼓掌。好多人咧其实都系不计报酬咁样去到帮忙别人，做好自己嘅事情。慢慢慢慢，你就会发现啦，啊，原来咧帮助别人嗰个快乐嘅感觉咧系好特别。我哋虽然付出咗，我哋冇特别嘅物质上嘅收获，但系原来我哋拥有嘅快乐咧，绝对唔会啦，比受惠者系低嘅。成日都话弯一弯我哋嘅身，去帮一帮人企翻起身嘅时候咧，其实呢一个就系正值我哋生命上对我哋心灵亦都系一个好好锻炼嘅时候。你有冇谂过喺你人生入边，你的生命入边又系啊？希望得到啲乜嘢呢？又希望有啲乜嘢嘅元素喺入面令到你嘅生命可以更加丰盛呢？諗到嘅时候，相信你嘅人生入面会嚟得更加精彩。 于局楼上腐烂，传来的低泣多么凄惨。他的唱片叠成颓垣败瓦，迷过的歌声一去不返。路过一街工厂，听到有乐团玩过玩得烂。想起以前作的歌，仍觉超棒。望见保入地铁站，活着为求什么？大血到沙差，明日又危。 你地上香，得不到帮助，仍在面临什么？百间房的妻儿逐渐存活，高票行的炒价极度凶恶，用眼布当接痕，他怎么啰嗦？不与他共患难，言居北方威风不减。他的债主就如蝗虫百里，夺去他一生所有资产。来到一间冰室，好几个学童举手上天坟。想起已逝去青春，人更孤单，谁偷到一粒心脏？活着为求什么？三餐令日又捱过，灯牌丑福却从未复原过，如何跪地上香，得不到帮助，现在面临什么？单间房的妻儿逐渐全过，股票行的炒价极度恐怖，用眼暴露自恨，他送不了光，活着剩余什么？ 晨光第一线的阿 O， 每朝六点你做紧乜嘢咧？准备丰富嘅早餐，谂定翻工着咩衫，计划开市投资组合，定还是仲系瞓紧觉啊？每朝六点到十点，听住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我会陪住你。 晨光第一线， 我系晨光第一线嘅阿 O。 晨光 Coffee Time， 这个朝早有林慧。 早晨早晨，今朝早的晨光 Coffee Time， 有我林慧 Barbie 啊。澳洲有一位人瑞，最近就啱啱过了他106岁的生日。这一位叫做 Gordon 的人瑞，曾经经历过两次世界大战，今年亦都再一次遇上世纪疫症，见证了超过100年的历史发展。即使已经超过100岁， Gordon 仍然无需要用轮椅代步，可以轻松地自理生活，更加可以在家里面非常自在地行走。很多人都会想，是不是长寿的老人家都有自己的秘诀的呢？ Gordon 就说，其实都是这样啦，与其说做了些什么，不如说没做些什么。原来他讲的就是自己不烟不酒，可能正正就是长寿的原因之一。他亦都觉得心态很重要，如果能够明智地生活，有规律地呼吸，正面地思考，充满希望地生活，人都会长寿一点的。早前都见到有专科医生就说了， 人体老化的主要原因是体内的细胞老化，而老化的速度呢就受住四大范畴因素影响了，包括了遗传基因、代谢物等等。而外国更加有研究说，体重、疾病和不良习惯都会影响细胞老化的速度。所以如果想延长寿命，就可以参考下不同的秘诀了。第一，可以试下订立作息规律和认真地生活。第二，多进食对身体、脑部、情绪、肠道健康有益的食物。第三，就是坚持每日运动了。第四，消化心情，学做情绪的主人，凡事都看开一点，放松一点。第五，就是为自己的生活订立目标，这样自然就有方向和动力了。第六，要保持好奇的心和开放的思维。第七，每日最好呢就可以睡足七至到八个钟头。第八，就是建立优质的家庭圈和朋友圈了。多些朋友和你倾诉下，心情自然都愉悦啲啦。第九，这个都相当重要，就是建议大家定期验身，咁就可以及早找到病痛的来源，及早根治啦。而第十，就是建议大家打齐预防针，因为防疫注射是有效减低患病的机会，亦都令到你的免疫力提升。以上的要诀可以俾大家参考下嘅，不过始终每个人的基因、体质、生活习惯以及是可以做到啲乜嘢生活习惯，根本都完全唔一样啊！所以由今日开始，做好自己，爱锡自己，锡自己多啲，开心啲，我相信都是长寿的一个秘诀嚟噶。 虽跨多少个山，漫漫长路与海，方可真正觅到心里精彩。虽经多少次爱，几多的障碍赛，才胜利会换来不知几番跌倒，旁人斜视喝彩，很不好过，但我冲刺不改，只因心中记紧当天可敬父亲，说信我会精彩，强人是你，能飞天遁地，其实你了不起，假使你永不说不能做到，强人是你，能顶天立地，如拜倒再争起，永没言死，才是活着的真理。水跨多少个山，漫漫长路与海，方可真正觅到心里精彩，虽经多少次爱，几多的障碍赛，才胜利会换来不知几番跌倒，旁人斜视喝彩，很不好过，但我冲刺不改，只因心中记紧当天可敬父亲，说信我会精彩，强人是你，能飞天遁地，其实你了不起，假使你永不说不能做到，强人是你，能顶天立地，如拜倒再争起，永没言死，才是活着的真理，曾垂头万次，仍抬头有志，再战再创这新意义，无望似苦那从前留下句子，强人是你，能飞天遁地，其实你了不起，假使你永不说不能做到，人是你，能顶天立地。 我是晨光第一线的林慧，可以在哪里听到我？逢星期一至五每朝六点到十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都听到我的声音。我负责什么环节啊？晨光大学啦，麦斯巴比 Miss Lam Lam， 林慧的享乐时代还有很多、啊、最想做什 么？ 我是晨光第一线的林慧，或者叫我芭比都得。 晨光第一线，星期一，晨光正能量卫星。 星期一的朝早六点二十四分，咁啊，提提你出边系十七度的气温，相对湿度78%，朝头早咧都是清清凉凉的早上。啊，睇翻咧2020年啦，咁啊，本港堆填区的家居固体废物每日咧平均弃置量咧就系6844公吨。每日啊，讲紧吓，啊当中唔少咧都系一啲樽装水啊、铝罐等等嘅饮品嚟嘅，咁啊好多只环保团体啦，咁啊亦都咧就系就一间啊汽水公司咧，咁啊公布咗咧就系最迟啊吓喺2030年咧就会采用一啲重复罐装或者咧就系可退还嘅玻璃，以及咧就系叫做啊到了容器，表示咧就系快乐啊，开心啦。咁啊，认为咧咁啊，其他嘅不如饮品公司啦，大家都尽量转为一啲咧就系可以重用嘅工具，咁啊承载住啲汽水咧就好嘅。今日佢哋都话到咧，咁啊全球佢哋嘅呢一个嘅品牌汽水嘅公司啦，咁啊最少咧有25%咧就采用咗一个叫做可重复罐装，或者咧叫做可退还嘅玻璃，或者咧就系塑料容器。希望咧就透过传统嘅汽水机，或者咧就系佢哋公司自己一个叫做自由斟，即系你自己斟啦咁样，等消费者咧就能够可以咧就系用一啲重用嘅器皿，去到咧就系选购佢哋嘅饮品，咁啊环保啲咧，绝对系一件好事嚟嘅。 晚看灯色煽情，这里繁星不懂呼应，应否故意避静，奢想你按门铃，失缩于家里冷冰冰，苦笑庆祝想喊停，苦撑娱乐都想逃命，干杯故作淡定，欢呼派对留影，只好祝福里等你高兴，明明最怕被人冷落，仍然祝你别离快乐，找点寄托代替抱拥你时光，避免该欢笑时沮丧，担心气氛急降，演出伤心戏怕无人观看，人人劝我却是作乐，仍重温你在场每幕，心里温馨说过剩我愿地在他方，怎可能心安？得你远飞的旅程，得我调制了怎承认？牵手看雪流冰，毕竟分开太远难适应，明明最怕被人冷落，仍然祝你别离快乐，刻意找点寄托

你病徵是很輕微或者甚至乎沒有病徵，請你不要來急症室，因為急症室我們都不會安排你入醫院的。如果你認為自己還有需要去看醫生的話，你可以預約我們的指定診所，我們那裡的同事是會幫得到你的。另外我們有一個新的出院的安排，病人在經過醫生的臨床評估，如果認為適合就會安排他出院繼續接受隔離。我們希望透過這個新的出院安排可以騰空一些病床去接收一些最需要住院的病人。我們預計呢，未來一段時間疫情依然是會非常之嚴峻，會有很多病人，所以如果大家有需要來到醫院的話，請大家和我們的同事合作，我們一起去克服這個疫情。 港大兒童及青少年科學系講座教授劉宇龍， 唯一要做的就是要教育到家長，究竟如果在家看管一個小朋友最緊要要留意啲咩嘢。第一就是如果神情呆滯，咁神情呆滯可能就是老年的一種表徵啦，唔蹦蹦跳玩啊，或者當然是呼吸急促啊、混濁啊、唔肯食嘢、嘔吐，要留意。 我哋要團結同心，打低病毒，打贏呢場硬仗。 香港电台第二台、劳工处展翅清健计划联合制作广播剧《遇见展翅二》， 由展翅清健超新星追梦经历改编成七个单元故事。最新单元《我要保护你》将由阿卡赵慧珊饰演运动健将周嘉欣。 想知道佢点样将自己嘅强项应用喺职场上面， 就要留意逢星期三下昼三点到五点，天怡、子豪、阿涉三五成群与你展翅奔跑。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起身啦，白元浩打俾你。 好啦，望一望钟先，朝早六点三十六分嘅时候啦，咁啊继续有香港电台第二台同普通话台联播时段啦，晨光第一线。咁啊，白元浩咧就喺直播室啦，咁啊喺电话入边嘅咧可以召唤佢出嚟嘅咧就系 Kitty， 早晨 Kitty。 早晨小白，早晨晨光嘅听众，佢讲到好似嗰啲 Pokemon 精灵咁啊，召唤我出嚟，系咪要嗌自己个名啊？ 系啊，出嚟啦 ，Kitty， 召。 喂，好，咁啊，召唤我出嚟做咩咧？帮你感受一下出面个天气先。 系啊，都冇上个星期咁冻啦，我今日一落楼嘅时候，即系少少清凉咯。 好好多， 好好多，真系。 琴日天气超级好，我想讲， 系啊，蓝天 出翻嚟， 嗯 嗯，吹口新鲜空气先 吓。 有凉风嘅都其实系啊，但系就唔系冻咯，系舒服咯，今日个感觉 即系吸啲空气吸入个喉咙入边咧，就有啲冰凉嘅感觉系嘛都有。 系系吸入个肺度，吸深啲，吸深啲。哦，今日都几好啊，同埋而家呢个时候已经未见太阳白白嗰一种靓阳光啦，但系咧成个天色都开始亮起上嚟噶，已经而家六点几嘅时间。 系啊，唔错 喎，好多系啊。 喂，个天你见到都系红地色啊，定系未有噶真系？ 未有啊，都系少少蓝色咁样。 哦，我寻日咧唔系寻日，今日朝早翻工嘅时候咧，都有见到几多星星喺嗰度。你而家有冇见到咧？ 冇啦，而家其实光噶啦，只不过系未见个太阳啫，即系俾啲云遮住咗啫。 嗯， 系啊。咁啊，今日我谂大家都觉得舒服翻好多，即系比上个礼拜。其实寻日我见你都有去行，系咪去咗行山啊？ 系啊，寻日同阿仔仔咧就去咗行山，因为、即系又。当然要戴口罩啦，不过亦都即系成日谂，窝喺屋企系嘅，咁但系 是安全的，但都想他接觸一下啲大自然，因為而家成日又話 散下步咯， 係啊，即係又想他強身健體，即係你有充足的體力咧，先至又可以幫手打低啲場即係疫症啊嘛，係咪？ 係啊，係啊。 咁啊，所以對佢行下。 系啊，所以我自己寻日就落咗，我就冇行咁远啦，我都系落咗楼下个沙滩度散咗一个步咁样咯，咁啊都舒服嘅，即系舒展下筋骨咯，叫做 系啊，晒晒到个太阳都 好乖，大家都好乖，戴晒口罩咁样。 系啊，唔敢唔戴噶啦，而家又话行山跑步全部咧都要戴嘅时候咧，就算喺我譬如行山嘅时候啦，我同我姐姐两个一路行嘅时候咧。見到有些人行過咧，咁啊，大家都係戴曬口罩。就算有些本身係戴得不好的，一見到有人行過嚟嘅時候咧，離遠一有人，咁啊，佢哋咧都係啊，即刻即係整翻，可能之前行嘅時候即係自己跌跌地啦， 凍咗咁樣， 係啊，即刻整翻靚仔。 驚驚豬咁啊！其實我見到尋日咧，我咪話行過沙灘嘅，咁我都見到有人喺度曬下太陽，我諗。杀下菌啊，咁样啦，帮自己都系戴住口罩，咁我就喺度谂，咦，咁佢晒完咪一个人咯？ 你又啱喎，点搞好？乜唔紧要，佢长期戴住个口罩噶嘛？ 系啊。哦，咁咪啱喎， 系咪？除非佢 你又啱喎， 食饭嘅时候啦，咁啊，如果坐喺佢附近嘅人，咦？嗰個人個嘴咁得意嘅， 不過係啦，即係最緊要大家小心啦，因為即係嗰個數字都多，即係大家就真係要樣樣嘢都小心。 啱啊，所以見到啲數字咧都有少少驚驚地啊，咁啊，快啲啊！疫情過咗之後咧，咁啊，成班朋友又可以一齊到嚇，到時又可以約出嚟再玩過啦嚇。 係啊，温馨提示咧，勤啲洗手，多啲洗手，多啲消毒。 要啊要啊，同埋戴好口罩，攞多幾個口罩出街都唔會嫌多啊！而家 以防萬一，好好咁啊，轉頭見啦， 轉頭見啦，拜拜。 我係晨光第一線嘅 Kitty， 每朝六點你做緊乜嘢咧？啱啱起身，食緊早餐。赶紧翻学，准备翻工，无论你几匆忙，我都会陪住你。每朝六点到十点，听住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我系《晨光第一线》嘅崔洁彤。 晨光第一线， 或者你叫我 Kitty 都得。晨光百科。 好啦，朝早六点四十一分嘅时间，晨光百科今日同大家讲一下呢啲可能、啊、你又成日见得到嘅现象，但系要你解释咧，又唔系真系个个都解释到系咩咧？潮起又潮落，冇错，就系、是、关于潮汐。海洋嘅世界咧就唔系静止喺度嘅，佢不断咁样去到喐紧嘅，不断咁样去到流动。呢啲就叫做海洋啊，洋流。海洋的洋咁啊，流动的流，呢啲洋流咧，咁啊能够将地球上的海水咧就搞啊搞搞埋咁，搞搞搞搞不断转嚟转去。而一啲嘅叫做洋流运动咧，其实就行得比较上慢，几乎系静止。例如系墨西哥湾嘅洋流规模好大，比陆地上所有嘅河流嘅总流量又会大80倍。潮汐嘅力量咧就比较上弱啦，但系佢能够咧就系令到呢个海面升高。咁但好啦，先睇睇点解海洋会出现咧就潮汐嘅现象呢？你又知唔知咧？啊，原来主要都系因为月球嘅引力咧起咗作用噶。月球咧就吸引住地球上嘅所有东西，尤其是系对海水嘅叫做吸引作用咧就最明显。咁啊，海水喺月球嘅引力作用底下咧就尝试好似不断想啊接触住呢个月球引力啊嘛，引佢过嚟嘅日力量啊嘛，于是乎咧就形成咗啊潮涨啦。之后当引力咧变细嘅时间咧，海水就会比较低嘅地方嗰度咧就撤退，呢、這个咧就形成咗潮退啦。好啦，点解潮汐喺系咪满月嘅时候特别强劲咧？咁样初即系15嘅时候最劲咧，并唔系只有月球先至会吸引到海水嘅，其实太阳亦都一样会有引力噶。喺大部分嘅时间入边，太阳同埋月光都系喺天空嗰度宇宙嗰度啦，唔同嘅位置可以咁形容啦，就向呢个海水咧就下达呢啲嘅命令。太阳咧就话到啦，喂，嚟我呢边啊，我喺东边。月球咧有阵时就话，喂，我呢边，我而家喺北边。 於是乎咧，海水就會向住各種唔同嘅方向咧流動。潮汐嘅作用就係因為互相抵消而減弱咗嘅。喺滿月嘅時間，太陽同埋月光嘅幾乎咧就好似啱啱啊對著幹咁樣，引力咧咁啊作用就會更加大啦。於是乎咧，地球上嘅潮汐嘅現象咧就會變得更加強啊，所以咧就唔係話特別啊，只係向住其中一方進發嘅。好啦，咁啊，头先讲过一啲叫洋流啦，洋流点样形成嘅咧？呢啲海洋嘅流动嘅形成啊方式咧，就非常令人哋惊讶噶。佢系因为海水嘅上下流动而造成噶。海洋表面嘅热力咧，就俾海底深处嘅冷水吸引而向下流动。咁啊，海底嘅冻嘅水咧，就同时上升去到海面。啊，不过海水并唔系好似电梯咁样嘅上下运作噶。佢咧就更加中意咧就喺南方就向北方嗰度咧就进发嘅，或者咧就喺比较温暖嘅海域就往呢个比较冻嘅海域咧就前进。呢啲嘅叫做规则咧就形成咗一啲海水啊海洋嘅流动啦，所以咧都非常之特别啊吓。咁啊仲有人话到喂，点解咧地中海入边嘅潮汐现象系最唔明显嘅咧？其实是因为这个海就很小，明显的潮汐现象就要大面积的海洋才能够形成，例如是大西洋这样，因为面积非常之大，所以潮汐造成的海面落差才会更加明显和容易见得到的。湖泊里面亦都有唔同嘅潮汐嘅，不过咧就大家可能冇留意到啊，因为细啊嘛，个力量亦都咧就少啦，咁所以咧就冇咁容易咧就俾我哋发现得到嘅，咁啊都系一啲海水嘅一啲嘅伟大啊吓，亦都系好似地球嘅血液咁样，我成日觉得海水好似地球嘅血液咁样。好啦，有啲得意嘢嘅，就系嚟自南极洲嘅叫海洋嘅流动嘅流量啊，原来比亚马逊河嘅流量就大1000倍嘅。当然啦，咁啊喺我哋中国咧，亦都有长江嘅，咁啊就不断咁样去到流动，亦都咧就系可以话见证住即系成个历史啊吓，咁多年以嚟嘅变化。潮汐又潮涨，咁啊真系成日都系用嚟比喻人生嘅。啊，你又会唔会咁样去到比喻一下自己嘅人生咧吓？ 情话手语，无人知地如此。 说起，只想守护你，无尽情话手语，无人知地之美。假使可远飞，要共你一起，惊天与地，仍要紧抱你。 早上的时候6:49，谷亚薇，我要和你在一起。我是晨光第一线的白元浩。可以在哪里听到我？逢星期一至星期五，每朝6:00到10:00，香港电台第二台都听到我的声音。我负责什么环节？晨光百科、职场 KOL、 白元浩的享乐时代，还有很多、哦。最想做乜嘢啊？我系晨光第一线嘅白元浩，或者叫我做小白都得。最想做乜嘢啊？咁啊，梗系最想做晨光第一线啦。咁啊，你最想做咩咧？就系、是、听下天气先啦。大致多云，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嘅气温大概22度，吹和缓嘅偏东风。展望下未来几日，短暂时间有阳光，咁啊，日间和暖，早晚亦都有一两阵嘅薄雾啊，吓。而家17度嘅气温，相对湿度76%嘅，咁啊，时间嚟到早上嘅6:51啦，咁啊，有今天早上咧嗰啲嘅 KOL 达人同我哋讲下啲咩咧，讲 IT 都好、啊。 晨光第一线 KOL 系列。 早晨啊，今日朝头早咧喺我哋电话侧边啊，邀请到咧就是 IT 机构系统分析师阿陶喺度。早晨阿陶， 早晨小白。 上个星期我哋都讲过咧，就系其实5G 咧，又可以遥距，就系可以控制一啲嘅叫做医疗机器啊。咁啊，等譬如身处香港嘅一啲嘅病人啊，都可以得到咧唔同地区，譬如欧洲、美洲或者甚至乎内地远少少，譬如北京咁样，有啲医生咧，佢哋都唔方便咧嚟到香港亲身做一啲手术嘅时候，原来都可以用到咧5G 嘅科技咧，操控一啲嘅机械人做一啲嘅手术啊。咁啊，呢个真系5G 嘅速度啊，同埋佢应用咧都相当之广泛。其实讲到呢个5G 咁强劲啦，咁啊，到底仲有啲乜嘢嘅方面咧？边一个范畴可以令到我哋嘅生活咧系做得更加完善嘅咧？阿图， 譬如系智能城市啦。 哦，知啊，成个城市都用晒5G 咁嘅智能城市啦，系嘛？ 系啦，咁啊，不论例如你屋企可能有啲 IoT 嘅产品啦，甚至可能去到大厦，可能都会装到一啲相关嘅产品嘅。咁我哋先讲下屋企啊。 吓，好啊，好啊，屋企可以点样用5G 法咧？ 最容易啦，就係入門嗰一刻。咁如果你有裝到啲電子鎖嘅話咧，咁可能有人咁啱撳鐘嚟我屋企喎。咁呢個時候咧，你有到裝到一啲5G 嘅裝置啦，咁啊相對應反應會快啲。咁當然人哋一撳鐘咧，你部電話可能就即刻有反應啦。 哦，咁我直頭應該可以做埋視像通話嘅咯，我可以問埋佢，到底你邊個入嚟啊？邊個諗住揾我啊？咁樣，咁你可以即刻同個門口嗰人對話，例如。佢係信差嚟嘅，咁你就可以問佢信件係俾邊個咁樣，問多少少 detail， 跟住先撳掣開門俾佢，咁啊等屋企人咧就接收嗰件信件，即係可以有咁樣嘅生活啦。 係啦，甚至可能屋企都真係冇人，係啦，但係個鎖咧就可以通過你嘅控制咧嚟到開門俾佢。 哦，即係如果我仔仔唔記得帶鎖匙，佢撳門鐘，然後個門鐘去咗我嗰度，我就可以話埋佢衰仔，做咩唔記得帶鎖匙啊？爸爸開門俾你啦，嘟，咁佢就入咗屋啦。 冇錯啦。 哦，咁呢個都真係幾方便喎。5G 咁可以令到即係呢啲，譬如唔記得帶鎖匙嘅問題，就已經可以嚇、可以拋諸腦後咯。 係啊，係啊，冇錯。咁當然啦，你都要你自己啊。坦白講，我覺得最重要都有條鎖匙防身啦。有時候都要留意一啲嘅安全嘅問題， 係 要自己留意啦。 係，所以咪話我有個朋友咧嚟我屋企探我嘅時候，佢架車。電動車嚟嘅，咁啊點知因為個網絡收得唔好，咁佢又懶得唔帶鎖匙，咁啊淨係諗住依靠住嗰個嘅電話，結果咪有搭的士翻屋企咯，跟住攞翻條車匙過嚟咯， 係咯，所以呢啲尷尬位都要留意啦。 係，咁啊智能家居方面仲有啲咩得意嘅，又係同5G 好有關係 咧？咁啊仲有一啲可以控，如果你有裝到一啲相關嘅設備啦，咁你可以喺屋企，即係未喺屋企嘅時候已經可以控制到嘅。電子產品啦，可以係開電視啦、開冷氣啦，或者窗簾啦，咁啊開燈啦，等等嘅一啲產品，只要有配備到咧一啲智能嘅裝置同電話可以溝通咧，咁基本上都可以開。 咁其實咧，對於保安嚟講咧，五 G 喺家居應用上已經有一個好明顯嘅進步咯。而家我哋成日都話，啲賊人咧就取易不取難噶嘛。佢見到你屋企咧，啊啲窗簾會自己閂嘅，啲燈咧啊見到佢有開有熄過，我電視機自己有開過啊，又或者係點樣？就算你屋企冇人咧，你撳幾個掣咧，都好似無意到屋企係已經有人住緊咁啊啲。賊人咧就可以嚇、啊，哦，嗰度有人住就唔入去咯。其實某程度上喺呢方面都幫到手嘅、哦， 誒都冇錯㗎。咁所以咧，如果你再加埋有一啲嘅鏡頭，留意到一啲嘅動靜咧，咁、然後話俾你知，你可能試下，我當我開個電視機先。咁、其實真係有機會可以阻嚇到呢啲嘅情況嘅。 咁呢個都幾好、哦，智能家居都見到5G 咧，都幫到幾多啊？咁如果喺5G 方面，仲有啲咩特別嘅應用喺唔同範疇嗰度咧？ 咁跟住講下出邊啦。咁如果即係講緊可能大廈或者係四周啦。咁舉個例子，可能係電錶啦。咁啊，依家啲電錶咧，通常咧唔需要再抄錶噶啦。 哦，係咩？咦，我又冇懷疑添。 係啦，咁佢咧已經咧將相關嘅數據咧直接send咗翻去，咁所以咧變咗慳咗抄錶嘅時間。 哦，即係啊，因為特別好似我住村屋咧。會成日有個人入嚟啊！唔好意思啊，我抄錶噶咁樣，係、哦，好似少咗呢樣嘢咯。 係啦，應該已經冇咗添啦。你會發現咧，而家咧個電錶上面咧會有盞紅燈，久唔久會斬下。咁嗰啲咧應該已經應該已經轉咗噶啦。咁所以咧就唔需要再嚟抄錶噶啦。 哦，咁啊，對於即係喺數據上面嘅運用咧，咁亦都可以更加快同埋更加實時，亦都唔需要特登成日留低一個人。因為以前記得我細個嘅時候，真係譬如水務署都會入屋企咧，就話約咗個時間抄水錶。咁我記得我阿媽以前仲同我講話，邊個下週會有水務署嘅人上嚟抄啲嘢㗎咁樣。咁而家就已經唔會再有呢啲啦，因為全部都可以5G 化咗佢或者數據化咗佢，咁啊嚟得更加快同埋安全啦。嗱，咁啊家居方面或者大廈啦，其實啲應用咧都相當之唔錯。咁啊其他範疇仲有啲咩幾好咧喺5G 上邊？ 哦，咁另外一個就係虛擬購物啦。 嚇買嘢即係好似我哋而家上一啲唔同嘅網站買嘢咁，但係5G 同而家譬如用緊 4G 或者普通 internet 上網嘅 5G 嘅優勢會喺邊度咧？ 咁主要其實都係因為講緊嘅數據量比較大啊。咁譬如如果好似如果我哋購物咁樣啦，我哋想買一張 sofa 咁樣，咁配備一啲虛擬嘅購買功能咧，咁咧其實講緊就係 AR 啦。 嚇，即係擴增實景定係虛擬實景嗰啲？ 擴增實景啦，咁佢咧就可以透過相機影低你喺屋企嘅一個位置，然後就模擬咧整一張 sofa 喺上面。 咁幾得意喎呢個，咁咪可以即刻俾我視覺上睇到，如果呢張 sofa 放咗喺我屋企，到底啲顏色係搭啊，定係九唔搭八咧咁樣？ 冇錯啦，又或者睇下個 size 係點樣。 哦，即係裝咗落去個樣子都可以即刻俾屋企人見一見，俾啲意見喎。 係啦，咁逢親咧產生呢一啲嘅影像咧都需要一啲時間嘅，咁所以咧，如果用 5G 咧，咁可能就會縮短咗呢個時間咧，咁就唔使等咁耐。 我有見過咧，喺一啲嘅鋪頭入邊，佢出產一啲嘅商品啊。當我想購買嘅時候，佢亦都有提過咧，就係可以用一個好似 AR 咁嘅形式去到展示嘅。咁就係我想買個耳筒，咁然後我就用個電話撳掣呢一款嘅 model 嘅，跟住我喺個電話入邊咧。真係睇到一個 3D 效果嘅耳筒嘅喎，咁當然係摸唔到噶啦，但係佢就好似放咗喺我眼前一樣，咁啊知道咗佢嗰個大細啊、尺寸啊，甚至乎咧就望起上嚟嗰個質感係點樣？咁呢個係咪都係其實將來都係大勢所趨 ，5G 嘅技術會大行其道 咯？咁一定啦，因為會起碼就方便好多，唔需要咧可能舉個例子，好似而家疫情咁樣啦，有時候真係好難出到去嘅，咁你想真係想買嘢嘅時候，咁呢啲就可以幫到你。 哦，咁我都幾期待啊！即係 5G 個發展可以再多啲。我有睇過啲新聞咧，甚至乎話即係將來嘅世界，如果購物嘅時候都係網上面購物啦。咁但係啲人甚至乎可以咧除咗耳仔可以聽到你想買嘅物件發出嘅一啲聲音之外咧，亦都可以咧就係可以俾你聞到啊！即係例如我買臭豆腐嘅，咁佢可能咧即係本身我自己當然有啲嘅裝置可以發出啲氣味啦。咁啊，透過呢個 5G 分析之後咧。直接將個味道呈現喺我眼前，令到我選擇我買定唔買咁樣。哇！呢啲都真係科技都嚇死人啦！呢啲勁度 係啊，咁當然都好快就嚟到啦。 啊，係嘅咩？好快嚟到㗎啦！ 而家我哋都用緊一啲相關嘅產品啦，咁所以氣味呢樣嘢，我覺得都喺短時間嘅時候都會出現㗎啦。 哦，我以為起碼都要等二三十年添呢啲。 咁唔使。 好啦，咁我哋聽住咁多先，下個禮拜又揾阿圖傾一傾啦。5G 到底個應用去到邊度？唔該曬阿圖。 好，唔曬氣。 拜 拜。

一起战胜新冠肺炎。 守护香港，由我哋主动抗疫。政府推出安心出行流动应用程式，方便市民记低行程。进入指定场所嗰阵，记得用 App 扫一扫 QR code， 资料只会储存响你手机度。当你去过嘅地方，可能有确诊者都去过，个 App 会因应唔同情况发出提示同健康建议。大家都用，出街就更安心啦。抗疫人人有份，扫一扫安心出行。 像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自持，寻觅最真，神国抵近。 唔知会唔会落雨呢？ 我点知道啊？阵间会唔会塞车噶？你问佢啦。晨光交通天文台， 时间嚟到早上嘅7:09啊，吓咁啊，扭开心机，而家有香港电台第二台嘅晨光第一线，咁啊，继续咧都有白元浩小白喺直播室入边啦，咁啊，晨光交通天文台，咁啊，星期一嘅早上，咁啊，有 Toby 喺度，早晨 Toby， 早晨啊，小白， 你好啊，咁啊，出边啊17度嘅气温啊，吓咁啊，转头咧揾阿钟哥同我哋睇睇天气，不过交通方面同我哋望一望先。 好啊，咁啊，先讲交通咧，就系有啲封路嘅位置嘅，就系较早前噶啦，大围嘅下城门道因为爆水管，介乎大围新村路至到油安街呢一段嘅下城门道咧，仍然系要实施单线双程行车嘅措施噶。重复多次咧，就系大围嘅下城门道，因为爆水管，介乎大围新村路至到油安街之间嘅一段咧，系要实施单线双程行车嘅措施。咁至于较早前喺红磡嘅文泰街水管急修咧，就做完咗噶啦。文泰街介乎德文街至到红磡道之间唯一行车线已经系解封。隧道方面咧，暂时各区隧道啦，同埋路面一切交通都系正常噶。咁今日交通咧就系咁啦。 系啊，呢段时间始终在家工作噶，咁啊车上面即系路面上面嘅车流量咧都系会减少咗嘅。 系啊，非常低啊，都 冇乜特别嘅交通意外，其实都系整体嚟讲都系正常嘅。 系啊，繁忙时间咧嗰啲嘅龙尾啊都系短短地啫。 系、 啊，咁就冇乜人咯，睇得出系。 系最紧要系对个疫情有帮助。 系啦、啊，希望有帮助啦咁、样。咁啊，特别你知而家疫情咁严重啦，小白，即系医护人员咧咪好辛苦嘅，真系每一日咧翻工都好，即系要疲于奔。咁咧、所以咧，港鐵喺呢一個咁艱難嘅時期咧，有啲嘅行動，就係咧佢為咗即係支持呢啲醫護人員啦，打下氣啦，為佢哋，咁咧就宣布咧會送出超過10,000張嘅都會票啊，俾呢一班醫護人員，透過醫管局咁樣，咁啊希望咧即係透過呢一個即係送贈嘅計劃咧，可以鼓勵到一班嘅醫護人員啦。咁、另外咧，同埋港鐵都會透過一啲嘅機構咧，就向一啲嘅家庭就係捐贈一啲嘅超市食。一啲嘅超市食物券啊，咁样咁啊，俾佢哋咧可以去买下啲日用品啊，或者食物啊，咁都好啦，咁样。咁、因为港铁咧，其实佢自己而家咧，啲员工都比较多人系确诊啊，即系有超过900个人咧确诊咗，咁啊近呢个两个礼拜咁样啦。咁、所以咧都已经系预告咧，有机会系会再缩减班次，即系而家已经本身都疏噶啦啲车，咁、之后会再疏啲都唔出奇，因为越嚟越多嘅员工都确诊啦，同埋越嚟越多员工咧都系要强检。咁、样，咁所以咧呢个时期咧就大家都要即系无论大家互相鼓励一下啦。 系咯，咁佢哋嘅人手安排就佢哋公司自己谂一谂计啦吓，点、样可以做得更加好，又可以即系抗疫之余又服务到市民，即系嗰个班次方面都系好紧要嘅。 系啊，不过都难安排嘅，我觉得 难啦、啊，梗系难啦、 啊。你突然间点搵个 人 揸地铁 啊嘛，系咪先？ 系啊，你好难搵个人揸噶，突然间。 系啊，唔通搵我同你咩？咪边度识啊？我哋 玩模拟嗰啲就得啫， 模拟嗰啲都撞啊！我哋唔好话真嗰啲啊，我唔敢啊呢啲。 是啊，咁啊，系啦，冇啦，唯有即系希望嗰啲嘅员工快啲好翻啦，可以尽快投入翻工作嘅岗位。 冇错啦，咁啊，我唔知道头先佢港铁就话会将一啲嘅10,000張呢一个嘅套票啊， 都会票 啦，咁啊即系送赠俾医管局，咁啊再发放俾有关嘅医护人员啦。 系啊， 我亦都唔知道佢哋到底嗰个人数本身系有几多，但系我就希望每一个即系医护人员或者为今次抗疫嘅每一位嘅市民咧。 如果個個都有就好啦。 唉、哎，咁梗係啦。其實即係或者咁講啦，減車費啊，咁樣係咪？即係喺呢啲時候、 啊、最直接啦。 係啊，共度時 間。咁醫護嘅又額外再俾佢哋啦。 係都啱嘅，佢哋嘅付出比我哋更多啊嘛，係嘛？ 係啊， 咁所以都係嘅。 係。 同埋其實即係都有啲的士業界嘅朋友咪即係抗議的士嘅。咁、 嗯、 其實港鐵咧都有關注下佢哋嘅嚇咁樣。咁佢喺二月中咧，港鐵其實就已經係擴大咗嗰個高鐵西九龍站嘅停車場泊位咧，就係、是、象徵式咁樣月租俾嗰啲。閒置嘅的士去泊車嘅、 哦， 即係其實對的士都有少少嘅一啲嘅嘢俾佢哋啦，咁樣，咁咧就會提供480個車位俾佢哋泊下先咯，咁樣，咁啊平價咁樣俾佢哋喺度泊車嘅，因為其實本身而家高鐵站又停咗，咁、 啊、 你個車位都係冇用噶啦，咁樣，咁、 啊、 你倒不如就係平啲咁租俾啲的士司機啊，咁樣去擺低個車啊，咁、嗯、都好嘅，其實 啱、嗯、啊，即係無論市民定還是係企業啊，公司都應該諗下辦法點、嗯、樣喺抗疫期間互相守望幫助。 係、哎、係啊，大家都要即係。共度時間一起努力啦，去為呢一個疫情啊，希望盡快消退啦。 要啊要啊，希望有、社會上有更加多嘅法寶，一起諗諗計點樣去到同心抗疫嘅最好啦。 係啊， 好，唔該曬 Toby， 小白。 咁啊，天氣方面問一問鐘哥出邊如何啦？早晨，鐘哥。 早晨啊，小白。 早晨，咁啊，出邊啊，17度嘅氣温，相對濕度70%，就唔知道你感覺上又係點咧？ 你講多次記得到？ 17度啊， 就係、是、咯，温、暖温暖嗱。不過當然咧，有啲人咪覺得廿度都係凍嘅。 係啊。 咁但系咧，我都覺得而家今日就和暖啦，已經。 你未著翻短袖衫係嘛？ 梗係著翻短袖衫啦。其實我係著係上個禮拜著咗兩件長袖衫啫嘛。係啊，咁外套啊當然係長袖啦，但係裏邊就係短袖嚟嘅。 係哦，係啦，咁啊即係必要時咁啊可以除咗件外套，咁又唔使太熱係嘛？ 係啦係啦，都係嗰句啊，因應自己個人體質咧就唔好咁硬嚟嘅，係咪先？ 冇錯。 今日咧有陽光。 嗯。 咁成日都話，誒、好矛盾啊！夏天嘅時候咧就話，哎呀好熱啊，希望冬天快啲嚟。到冬天嚟咗，其實哎呀好凍啊，希望夏天快啲到、 啊。 所以咧，就去到點樣咧，永遠唔好望對面山頭啊！ 啊 我哋要享受今日嘅 moment 就得噶啦。 係啊， 今日 係 和暖，我哋享受今日嘅和暖。如果聽日寒冷，我哋接受聽日寒冷啦、 啊， 就唔好話今日就望聽日，聽日就望後日，咁就仲辛苦啊！ 系啊，哎呢样嘢真系啱。如果唔系嘅话咧，你日日响度咁辛苦，哎夏天好啲咁样，夏天又哎冬天好啲咁，有咩胃啊？系咪先？ 即系永远都系隔篱饭香就冇胃啦，系咪先？ 系啦、 啊，咁啊讲翻个天气啦，和暖有阳光，阳光已经出嚟啊，今日都见到有少少日照啊吓。咁、但系咧都系嗰句啊，如果早晚温差你觉得系大嘅话咧，不妨带一件外套。不过今日件外套可能薄少少都得，就唔使着到羽绒嘅。咁但系如果你都系身体比较虚弱嘅。话咧，亦都唔好惊俾人笑。哇，做咩你今日咁样都着件羽绒啊？你唔好惊人哋笑。 系 最紧要咧，就自己觉得舒服吓。 系啊，最紧要自己舒服，咁啊，千祈又唔好感亲啊！而家一日少少头晕身庆，个心态都怯怯地啊！即系喺度谂，我咪中咗咧？咁样会咁谂啊！我自己都。 而家有啲咩头晕身庆咧？快啲自己都做个快速检测，以防万一咧。 冇错，好啦，快啲翻嚟啦，钟哥一齐做节目 啦。到啦，到啦， 好咁啊！详尽嘅天气方面咧，就大致多云，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嘅气温咧会系22度嘅，咁啊都去到二字头啦吓。吹和缓嘅偏东风，咁啊展望未来几日短暂时间系有阳光嘅，咁啊日间和暖，早晚亦都有一两阵嘅薄雾嘅。咁啊17度嘅气温，相对湿度76%嘅，咁啊空气质素健康指数属于3至5，低至到中级度嘅水平嚟嘅。咁啊朝头早嘅时间咧，咁啊见到个天气咧都已经即系和暖翻好多啦，咁啊希望咧就好似。即係等待嘅，等待一種嘅感覺咧，等待到呢、這個嚴寒咧，咁香港嚴寒咧就過咗啦，咁啊換嚟嘅咧就係一個叫做舒服啲嘅環境，咁啊希望疫情都一樣，咁啊等待佢過咗啦，快啲過咗去，咁啊換嚟嘅咧又係一個咧我哋每一日啊就可以舒舒服咁過日子，正常生活唔使戴口罩，咁樣咧就真係最好啦。 晨光大學今日嘅嘉賓係精偉。 星期一早上的晨光大学 Kitty 崔杰同继续邀请到精伟同我们讲下粤剧的早晨啊，精伟 早晨啊， 上个礼拜咧，你就同我哋介绍咗呢个威水剧团啦，就系、是、呢个大龙凤剧团啦。咁啊，有好多大家都好熟悉嘅粤剧演员啦，亦都有好多嘅一啲粤剧戏宝喺度啦。咁啊，当中其中一个咧，即系大家应该都非常之熟悉，又或者咧，即系唔熟悉都一定听过噶啦，就系、是《凤国恩仇未了情》。咁啊，当中嗰首歌咧，上个礼拜阿精卫都哼过两句，就系、是、嗰个一啊叶兴啊就去嗰个咧。咁呢个咧，我谂大家唔知点解会识唱啦、啊，即系唔知点解咧？点解我会识唱，同埋点解我会接到，我真系唔知道。咁但系想讲下呢个《凤国恩仇未了情》，阿精卫点解会咁多人识，同埋佢其实有个影响，点解会咁深远嘅咧？吓、啊？ 我想其中你说为什么可以传承到现在有一个比较即是一定走不甩的位置，就是他们当年录过唱片嘛。 哦， 是的，那能够即当这个就是文化的转移，即是等同我们现在开始有 internet 这样，所以呢相对地能够广传的就更加多了，更加多的资料大家在网上面，雅老师就已经可以帮到你一样。咁所以当年呢首《凤国》佢哋录完唱片之后就卖个满堂红啦，当然就大家所以街头巷尾都会认识。 系咁，不如我哋又讲下呢一个《凤国恩仇未了情》，其实个古仔系讲咩先啦？ 系啦，个古仔咧，首先咧就系喺宋朝嘅时候咧，咁啊红鸾郡主就即系呢个凤凰女饰演啊，我哋上一次就讲过呢个大龙凤剧团嘅台柱就系麦炳荣同埋凤凰女啦，咁啊凤凰女咧就系演呢个宋朝嘅红鸾郡主嘅，咁佢自细咧因为嗰阵时宋朝咧就开始积弱啊，咁所以咧佢就要入至金邦啦，即系做人质咁入咗金邦，咁样咧就同金邦嘅番将咧耶律君雄啊，耶律君雄就系阿麦炳荣啊嚟到去饰演噶啦，咁佢两个咧就喺金邦嗰边咧就私定终身，咁啊仲珠胎暗结添啊，咁啊但系咧后屘咧咁啊宋朝又即系叫做嗰个国势好翻少少啦，咁啊用啲金银珠宝啊嗰啲咁样咧就即系要接翻阿红鸾郡主回朝啊，咁啊所以咧喺一个咁嘅状况之下咧，两个咧就被逼分开啦吓，咁啊所以喺呢个情况咧就唱咗嗰一支胡地蛮歌啦。 哦， 即系咩日啊叶兴啊周好去，就系讲话即系佢哋即系一齐搭船，即系送阿郡翻去，咁之后咧就要分隔两地咁样嘅一节，咁样唱咗呢只歌啦。咁啊喺呢个途中啦，咁啊两个即系就经过黄河啦，咁啊咦遇到一个另一边厢啊另一个文女啊系宋朝嗰边嘅文女嚟嘅，咁啊就叫做魏秀田。咁魏秀田咧开山嘅时候咧，系由阿陈好球前辈饰演嘅，佢系球姐，即系啱啱冇几耐之前离开咗我哋嘅球姐。咁啊系啦，佢饰演嘅，佢当时饰演咧，咁啊佢咧就已经即系同佢嘅情郎咧就珠胎暗结啦。咁所以咧佢咧就拒绝咗佢阿爸，就魏思安吓，魏思安咧就系、是、由阿波叔饰演嘅当时。系啦，阿梁醒波，系啦，咁啊冇错啦，咁啊呢个老豆咧。就逼佢嫁嘛，咁啲人通常以前最兴嘅桥段唔肯嫁会点咧 ？Kitty， 私奔啊！ 佢又唔系私奔，佢自己一个人嘅， 离家出走， 再尽啲， 自杀， 冇错，所以咧 咁激嘅一个人一啲都唔激嘅， 因为剧情需要啦，呢、這个魏秀田咧俾佢老豆啊，即系阿波叔咧逼佢嫁嘅时候咧，佢就投江自尽。咁、所以咧，咁同时间咧，咁啊头先讲紧啊嘛，咁啊耶律君雄，咁啊送啊红鸾郡主回朝咧，就喺个江上面啊嘛，咁所以咧就乘机咧就救起咗呢个魏秀田，咁啊咧就系、是、阿、郡主咧即救起咗阿魏秀田之后咧，就送咗即系郡主自己一套衫俾佢，因为湿晒啊嘛，系咪？咁啊送咗一套衫去换咁样啦，咁所以咧阿魏秀田咧就有郡主套衫啦，呢、這个知识点咧大家记一记先，咁啊之后咧。突然之间咧就遇着呢个海盗、咁啊海盗咧就突袭啦，咁之后咧阿红鸾咧调翻转头就跌咗落海啦， 即系阿郡主， 郡主系啦，阿郡主跌咗落海， 系 冇错啦。咁头先咪就系话阿魏秀田俾阿郡主救起咗噶嘛，咁喺只船上面啦，系咪？但系魏秀田个阿爸咧就我个女投江自尽啊，咁样就喺个江嗰度揾啦，系咪？咁喺个江度揾嘅时候咧，反而就救起咗阿红鸾， 哦，吓呢啲身份对调就系喺嗰度开始 啦，系啦，就系呢个身份对调啦。咁所以咧，阿波叔咧就救起咗红鸾。阿耶律君雄咧就救咗魏寿田，咁之后咧，咁但系红鸾咧就失忆啦，咁啊即系佢始终啊落江啊之后又惊啊又成啊，咁啊失忆啦咁样吓，咁之后魏思安咧即系阿老豆咧就见系咁，怀念都系啦，不如就将呢个失咗忆嘅红鸾咧就认系自己个女，点解啊？因为佢个女本身咪就系话逼婚噶嘛。 啊、 即系佢个女嫁噶嘛，咁而家都要揾个人嫁，咁先至可能即系叫做攀到富贵啦。 吓、竟然咁样啊！ 冇错，所以咧阿波叔嗰个岗位咧就带住呢个红莲郡主，其实系红莲郡主啦，即系但系扮系魏秀田啦，咁就嚟到去即系同佢哋本身定咗亲嘅上府啊，系啦，同呢个上孝全啊个仔叫上孝全啦，就嚟到去结婚。 嗯，咁另一边厢，阿魏秀田就变咗做呢个郡主咯、哦。 魏秀田变咗做郡主啊！嗱，呢个咧就一阵话你知啦，因为你头先都记得咗一个知识点啊，就系佢系有郡主啲衫噶嘛。 系咯，系咯， 系啦，呢、這个一阵就系话你知。咁样咧嗱，但系即系我哋讲翻魏思安。呢、這个阿爸带咗佢去揾阿上孝全嗰度结婚啊嘛，咁但系人哋咧又嫌弃佢哋，即系嗰个阿上府嗰个阿妈阿夏氏，即系谭兰卿演啦，嗰阵时就系、是、谭兰卿演咧，咁啊嫌阿魏家穷，咁啊魏家穷咧就想悔婚，咁但系咧呢、這个上孝全咧就比较即系叫做忠孝啊。即系同个名字有啲似啊，上佢个名字叫做上全孝啊嘛，咁啊都有啲叫做仁义道德啦，咁啊收留咗呢两父女咁样，咁啊另一边厢咧耶律君雄啊嘛，头先你就话即系咪真正嗰个魏秀田扮咗郡主啊咁样咧？ 系咯系咯系咯系咯， 耶律君雄咧就留咗系，因为全部落晒海噶啦。全部落曬海之後咧，阿耶律君雄咧就去咗中原嗰度，即係宋朝嗰度咧，就揾阿紅鸞啦。咁所以咧，佢就要扮漢人啊。咁佢扮漢人之後咧，就考中咗呢個大宋嘅武狀元，係啦。咁佢咧就喺上府嗰度咧，因為上府上孝全咧，佢又考中咗文狀元啦。咁啊，兩個即係大家共冶一朝啦，係咪？咁所以大家都相似。咁就喺上府嗰度咧，就考遇呢個真嘅紅鸞喎。 哦，但係係失咗憶嘅。 係啦，佢失咗憶。咁呢個失咗憶之後咧，咁又唔好彩啦。咁呢個上孝全個阿爸咧，就即係話耶律君雄喺中原嘅恩師啊，即係佢哋以前好興。即系同啲高官，即系类似丞相咁样，即系即系佢带住我行咁嗰啲咧，咁啊，即系呢个恩师咧，即系上孝全个阿爸咧，即系以为呢个咁嘅耶律君雄啊，唔系好人，喺度调戏良家妇女咁样。 哦， 即系佢唔知佢两个识噶嘛，咁啊佢又系喺度撩佢嘛，即系希望搵翻佢啲记忆啦，咁就觉得佢系有问题咁样，所以逐佢出门咁样啦。咁之后咧，這个金邦嘅嫡亲王咧。后来就即系就嚟咗上府啦，即系要喺阿上孝全咧就翻译呢一个翻书，系啦，咁但系呢啲翻文咧就唔识噶嘛，即系佢哋都冇人识嘅，咁又叫阿魏思安，即系叫阿波叔咧，就不如扮即系叫佢翻译咁样啦，咁之后咧，咁但系其实佢都系唔识噶嘛，即系讲到尾佢都系翻译噶嘛，咁所以喺故事剧情入面咧。就揾咗阿红鸞嚟，即系扮系魏秀田嗰、那个，就咁啊入嚟扮，咁点知咧就叫佢，因为以前咧有女人又唔可以出嚟啦，咁啊叫佢扮男装咯。咁做翻译之后咧，点知因为阿红鸞本身就真系翻帮人嚟噶嘛，咁虽然佢失咗忆咧，但系佢又识得翻译， 但系语言能力冇失去到， 冇错啦。咁呢个嫡亲王咧就爱才咧，就将佢封为郡马。 哦， 系啦，就封咗俾阿红鸞郡主嘅驸马咁样，好似咁之后咧喺洞房之夜咧，咁即系假嘅郡主即系魏秀田啦， 系 就同呢个上孝全就相遇啦， 系，哇！即系一个好复杂嘅缘分游戏。 冇錯啦，咁而呢個緣分遊戲呢，即係喺呢個編劇入面，即係當然我而家口講呢就比較複雜，因為橋段都比較多啊。佢入面即係錯綜複雜，所以點解你話即係以前啲戲可以傳承到而家，咁可能真係百看不厭嘅。 係，所以其實聽完阿精偉嘅介紹啦，即係咁詳盡啦，咁但係當然都仲有好多嘢大家可以去睇啦。咁所以呢一個真係一個經典啦，呢、這個叫做《鳳閣恩仇未了情》，即係裡面個故事咧又好豐富，跟住劇情咧又好曲折離奇。 係啊，大家有機會多啲去睇。 系啊，大家有機會又再去睇翻啦。咁啊，今日咧多謝曬阿精偉同我哋講咗呢一出咁出名嘅劇目啦。咁啊，不如我哋下個禮拜咧又繼續即係講翻即係有關呢個大龍鳳劇團嘅裏邊兩位好靈魂嘅人物啦，麥炳榮同埋鳳凰女，咁等大家再了解多啲，好嘛？ 好。 今日係2月28日星期一，农历正月28，适宜嫁娶、开光、祈福、解除、动土、安藏、栽种、开祠、掘井、祭祀、破土。 星期一算是好开始， 知足常乐啊！入宅、作灶、伐木、安葬、出行、纳畜 都算多、啊、 多与少是相对的啫。今日都是国际花卉设计日， 我会多啲同朋友分享大自然带俾我哋嘅喜悦噶啦。 日日之计在于晨，光第一线。 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7:30，由郑浩景报道新闻。乌克兰同俄罗斯同意喺白俄罗斯边境地区举行谈判。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话，同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通电话之后，同意喺冇前缺条件之下展开谈判。俄羅斯表示，盧卡申科同澤連斯基通電話之後，再同俄羅斯總統普京通電話，指烏克蘭會同俄方談判，地點喺鄰近烏克蘭邊境嘅白俄羅斯戈梅利州。俄軍持續喺烏克蘭嘅軍事行動，目擊者話俄軍已經進入第二大城市哈爾科夫，首都幾乎仍然被圍攻。烏克蘭透露，世界上體型最大、起飛重量最大、唯一一架安225運輸機在基輔附近遭到俄羅斯軍隊摧毀。俄羅斯承認烏克蘭的特別軍事行動之中有俄軍傷亡，並沒有透露具體數字。俄羅斯國防部在公告之中強調，俄軍損失较被灭的乌克兰民族主义者少。外界指出，是俄罗斯首次在公告之中承认有伤亡。俄罗斯国防部强调，俄军继续尊重放低武器的乌克兰士兵，会被送回和家庭团聚。较早前，乌克兰和俄罗斯同意在白俄罗斯边境地区谈判。本港新增26,026宗新冠病毒确诊个案，7宗系属于输入，其余系本地个案。再多110名染疫者死亡，年龄介乎19至104岁，其中83人系过去24小时离世，其余27人系滞后数字。第五波疫情爆发以嚟，已经有512名患者去世。医管局总行政经理刘家宪话，其中一名死亡的患者已经是接种3剂新冠疫苗，第三针在去年11月接种，不清楚是打哪款疫苗，但死者本身有长期病患，

在可行情况下留在屋企工作，不要同人握手，还要避免聚餐，做好以上措施，同心合力防止新型冠状病毒在社区传播。上 chp.gov.hk 了解更多防疫资讯呢。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早晨啊， 7:38啊，室外气温而家17度，相对湿度74%。早晨啊， 喂，早晨啊，钟哥，早晨啊 ，Kitty， 早晨咁多听众朋友。 喂，点啊，点啊？ 喂，讲下饮咖啡啊！朝头早咧，我都会无论旧时喺直播室啦，以至喺屋企咧，都会先饮几啖咖啡咧，跟住咧先开咪嘅，咁啊提一提神啊嘛。咁啊，不过咧今日讲嘅咖啡咧就唔系话喂即冲嗰啲，系去嗰啲咧咖啡连锁店嗰度啊，咁啊叫一杯咖啡，好似好型咁样啦。咁不过有阵时公事啊，或者真系需要啲咖啡因提一提神咧，我估两位拍档咧偶尔都会去下嘅咁样啦。 冇依赖、啊， 嗯，冇依赖啊， 冇依赖咗啲咖啡因， 系啊，冇咩啊？冇咁多錢以嚟，因為去連鎖咖啡店飲杯咖啡咧，都唔係平嘅一件事，都幾十蚊一杯噶嘛。 正所謂致富嘅第一步就係唔好 戒咗咖啡。係喎、啊， 連鎖咖啡店買咖啡。 你有冇睇過嗰、那個之前有個調查咩100個富翁會做嘅事 啊？有啊，咪就係睇咗嗰個咯，話、就是、個富翁唔會喺街度買呢啲咖啡飲啊嘛。 其中一樣就係戒住呢啲連鎖咖啡店嘅咖啡 啊嘛。因為阿 O 講得啱嘅，都唔平啊，少數怕長計。如果你變成一個習慣，幾十蚊一杯咁你哇，乘翻开一个月几多钱，一年又几多钱咧？嗬！ 但我近排又写咗另一篇嘢，想推翻呢个理论。 咦？点解咧？ 日都努力搵钱赚钱去饮咖啡。咁、哦、你开完开得够多，咁就唔使折噶啦。即系特别喺一啲咖啡栏目嗰度，嗱呢个逆转思考啦，每人都有唔同使钱嘅地方。 呢、 嗯這 个啱噶。你点样可以做富翁啊？就系、是、当你戒咗饮咖啡嘅时候，你咪可以做富翁咯。但系当你做咗富翁之后，有第二个调查噶嘛？ 就 系、是。就做咗富翁一百件必做嘅事，就系去帮衬呢啲咖啡连锁店。 喂，系啊，我觉得系噶，所以每件事都两日刀嚟噶。你听紧觉得悦耳啦，哇，卅几蚊杯呢个 cappuccino， 哇，每日可以悭到几多钱？哇，点啊，一年咧就悭到张机票去 Bangkok 啊，咁样讲系真系容易嘅，但做又另一回事。同埋第二嗰样嘢就系、是。咁你唔努力啲，再每日搵多40蚊翻嚟，咁你搵多40蚊翻嚟，你咪可以日日都享受有咖啡嘅生活咯。 就呢个开源同埋节流两个唔同嘅理论啊嘛。 系啊系啊、嗯，喂，不过咧今日就讲下网上边咧睇到一个发文，嗰、那个发文咧、嗯、就系话有咖啡师咧就力数一啲香港人咧。就唔係好識叫咖啡嘅一啲表現咁樣，係、啦。咁我先問兩位拍檔啦，你哋去到咖啡鋪，通常你哋最心目中個杯係咩？因為我哋咧去到就未必會揀啊，今日飲咩好咧？跟住望好耐，嗱，我一定唔會嘅，嗱，我估鐘哥都唔會好知自己要乜嘅。咁、Kitty 可能偶爾都會諗下，今日乜乜好咧？但佢都係。快嗰只嚟嘅，費事煩到後邊啲人啊嘛！你哋兩個通常喺咖啡鋪話：阿先生今日飲啲乜嘢？你哋點答嘅咧？ 我唯有揀一種嘅啫。去到呢啲大型咖啡連鎖店，我就係識讀一隻嘅啫。 Latte 唔係 Americano， 其他嗰啲我都唔識讀。 但係好濃嘅喎，你要飲到你先好嗌。 飲到，未必好濃嘅，大杯啊嘛。都話你識飲嘅，你點會飲？即係講真， 點會加奶？ 點會咁大杯嘅飲咖啡？ 我自己就通常因為我飲唔到啲好苦嘅，咁我就要揀啲有奶嘅咯。我通常都係揀 Hazelnut Latte 嘅。 咁啊，證明你年紀輕咯。即係年紀越大咧，就中意嗰陣味濃啲或者再苦澀啲嘅。 系啊，我都系 Americano 啊，或者 Black Coffee 啦 ，Black Coffee 啊再平嘅，平多两三蚊。 嗰啲其他啲真系唔识读啊，唔系嗰度 Latte， 我真系唔知 个 仙奴，我都唔知系咩嚟嘅。 咁咧，嗰啲连锁咖啡店嗰啲咖啡师咧就讲话、大家有啲嘢咧都要更正翻，譬如咧。 大家一嚟到嘅时候啊，唔该我要杯热拉提啊。咁首先拉提咧就系解作咧牛奶嘅意思，咁所以就唔好淨係講話我要杯 latte 應該叫返 coffee latte 咁樣。 呢個我親身經歷過喎，喺外國好似係喺意大利嘅嗰次。咁嗰度當地人，因為我哋住喺 hostel 嗰度啦，咁嗰個屋主呢就會為你預備早餐嘅，咁佢就問你飲咩咁樣。係啦，就係、是、犯咗呢個錯誤啦，你同佢講 latte， 跟住佢就即係一頭霧水咁咦。即系奶咁样，奶咁啊，出面又有得拎咯。即系佢其实想问你有咩咖啡嘛，系啦。咁啊喺嗰次旅行咧，就学识咗要讲 coffee latte 啦。 就唔系净系 latte。 系啦， 系啊。咁依家啲咖啡人员都好专业，所以叫咖啡师啦。咁所以都希望大家叫咖啡嘅时候用翻啲专业啲嘅名咁样。咁啊啱喎。如果唔系你叫错，你冇理由去譬如食豆豉鲮鱼咁样。我要豆豉啊咁样。咁佢真係俾豆豉嚟㗎嘛，你應該叫返豆豉鲮鱼，佢先俾豆豉鲮鱼嚟囉。 如果我真係想飲杯奶呢，我可唔可以就咁叫 latte 呀？我只係想飲杯奶啫，我唔係要咖啡咁得㗎。 你直接講囉，講返中文囉，我要杯奶呀。 我要杯奶。好好。 睇下会唔会针俾你。好啦，咁啊，喂，仲有第二点咧，就系呢个 coffee latte 咧，就根本冇糖嘅啦。根据啲咖啡师讲咧，佢工作嘅连锁咖啡店之内嘅 coffee latte 咧就冇放糖嘅。佢曾经咧面对有啲香港嘅朋友仔要求啦，少糖啊或者走糖咁样。咁其实本身都冇糖嘅， 本身冇糖系得奶嘅啫，系。 系啊系啊，就系咁咯。咁有一款咧，依家几流行嘅，叫做 Mocha Latte 啦，就系呢个抹茶牛奶咁样啦。咁啲朋友点完呢个 Mocha Latte 之后咧，咁就同个咖啡师讲：，喂，点解冇牛奶嘅？咁点解冇咖啡嘅？咁原来呢一款饮品咧，就根本冇咖啡成分。 系啊， 咁但系有啲人不知啊，以为咧入到嗰啲连锁咖啡店， 如果系咖啡店就一定系买咖啡，系咪？ 系咧，所有嘢都有咖啡，咁其實唔係，特別佢凍嗰啲嘢咧，即有幾間咪好中意夏天咧，有啲乜乜冰啊， 咩咩落啊咁嗰啲嘛。 其實我自己又從未飲過嘅，雖然佢嗰啲會員制就成日會 suggest 你去去。 點解唔飲啊？ 好似好甜咁啊！佢落好多 cream 同埋好多嗰啲朱古力酱。 我几好饮嘅、哦，我反而中意饮嗰啲嘅。即系如果即系反而有阵时候放纵下自己夏天嘅时候咧，饮杯冻饮，我会拣嗰啲嘅。 我都好少吓、啊，因为佢个样实在太好味啦， 好有特色 嘅、啊。但系当然啦，你可以走咗佢啦，你可以同佢讲走 cream 啦，但系走咗就等于一杯即系普通冻嘅朱古力咁系啦，咁样。 系，同埋。你个感觉上嗰啲又会贵啲咧，唔知点解喺个 cashier 嗰度咧，佢 suggest 你嗰啲嘢咧，你最唔想点？通常我唔知你系咪开始有啲咁嘅感觉。我通常咧去到咖啡店又好，或者快餐店又好咧，咁你自己心目中有啲心水噶啦嘛，譬如咖喱猪扒饭咁样，或者焗猪扒饭咁，你咪叫咯，冻柠茶咁样。咁佢通常都会有啲叫做加。追加嘅嘢啊，或者佢会 suggest 你嘅嘢，佢通常 suggest 嘅你，我自己今次有咩咧，全部都会 reject 嘅，因为我觉得第一可能有啲gimmick 嘢啦，咁 gimmick 嘅我又唔系好需要，第二就觉得都系可能有机会贵少少咁样啊，我唔知两位拍档会唔会都人哋 suggest 你啲嘢，你未听就已经话唔好咁样咧？ 唔系，我通常都要噶，佢 suggest 我就要噶啦。因为如果我话我唔要咧，我惊佢，我唔知佢攞啲咩出嚟俾我。 但其实可能十个客九个都话唔要噶，你要其实佢好开心啊。 系啊，佢好开心啊，跳晒咁样。喂，咁啊，有啲朋友仔就中意多少少提神作用啦，所以就会饮呢、這个浓缩咖啡 espresso 啦。咁啊，有啲朋友就即系啲咖啡师就直情讲啦，话点？有啲客咧就话喂，点解 espresso 咁细杯噶咁样？咁跟住个咖啡师都叫做啼笑皆非，即系讲，因为本身浓缩咖啡真系咁细杯噶嘛，如果唔系点浓缩咖啡啫？ 系 你叫大杯你就饮翻black coffee 或者中哥头先叫嗰啲啦，咁 Americano 嗰啲咁样啊？ 系咯，咁但系原来呢一个都下边好多网民留言都话系啊，成日都听到人哋讲话点解叫 espresso 点解咁细杯啊咁样咯。 如果佢真系一杯太细，你可以叫个 double 嘅， 系啊， 但系顶多都系两杯嘅啫，你即系都系丁屎咁多嘅啫嘛，你唔会话。 飲一杯嗰啲成桶咁大嗰啲噶嘛。 係啊，所以都係有趣嘅。咁有啲人又會問話叫做ice espresso 咁樣咯。咁其實就少啲嘅，即係如果你話夾硬要加粒冰俾你都得嘅，不過味道就會變淡咯，失去咗 espresso 本身嘅濃郁嘅香味咁樣咯。咁啊仲有一啲嘅，即係我有一種就我自己都唔係好識讀，叫做濃碎咖啡啊，即係 Bianco 唔知乜乜 Bianco 咁樣啦。咁啊有啲人話哇呢杯咖啡咧係終極難飲噶咁樣，咁咖啡師就出嚟講啦，因為佢本身個酸味係好濃烈噶，亦都係每個 shot 都最濃郁嘅部分嚟噶，所以即係你飲唔到就唔好叫咯，唔好亂點咯，就唔係話。有陣時有啲咖啡，哇！你沖得咁難飲咁樣，因為有啲咖啡師都有講咧，話你叫得呢一種咧，其實 suppose 係應該係最適飲，即係最近嘅一啲叫做咖啡嚟㗎啦。你唔識咧就唔好點，你點咗咧你就唔好話佢唔好飲咁樣咯，因為即係入邊都有千千萬縷嘅品味嘅一啲。或者点解需要咁细杯啊？点解会咁酸啊？咁样应该有啲严格嘅要求嘅。嗱，呢一款我就自己个人好少点啦。不过就即系老实讲一句，有阵时去到咖啡店咧，即系你如果做咗某啲咖啡店嘅会员咧，都会佢会写翻你自己个名啊，跟住会画个哈哈笑喺度。其实咧，我觉得咧呢、這个散发正能量咧，可能同杯咖啡个价值咧系等对嘅。有阵时你望住自己个名笑一下。咁都開展叫做開心嘅一天或者快樂嘅一天咯，希望大家都。 因為而家有嗰啲大型咖啡連鎖店咧，好多時候都抹開兩邊噶啦，即係一邊咧就係普通我哋買開嗰啲啦，另一邊咧就叫做專貴啲啊，又或者叫做專業啲啊。佢嗰度嗰邊咧就係真係俾你識飲咖啡嘅人，會俾一啲唔同嘅類型嘅咖啡俾你選擇。佢真係會同你傾，喂，你會飲邊只啊？想點樣啊？咁會你會坐得舒服啲。咁當然啦，價錢就會俾多啲啦。 咁大家認識多啲啦。咖啡都有好多唔同口味。朝頭早喝翻一杯，醒神一下啦。唔該曬哦。 始终我都是想抱紧，身边知己亦说你我很相衬，等有日会预言成真。24 hours， 未停想念，分秒都想与你遇见，来电时仿佛坐于针尖，有事发生在这天。You kiss me so sweetly， 沿路的苦等已变成美感，曾在夜里独舞铺出多优美气氛，不曾变心，接触瞬间你更加吸引。You kiss me so sweetly， 时日的交织要爱情更真。书本都不失去退避，仰望太久，我太想逃进爱给你，想一起踏过千里。You kiss me so sweetly。 步服饰浪漫，时间嚟到早上七点五十三分啊！早晨啊 ，Barbie， 早晨啊 ，Kitty， 早晨啊，钟哥， 点啊点啊！ 嗱，我想话咧，唔知道你哋有冇经验咧，试过有啲嘢咧系唔见咗，跟住咧又会失而复得嘅， 经常噶啦呢啲， 经常添啊！嗱，仲要睇下你嗰样嘢系喺边度唔见啦，同埋咧到底。揾翻个机率系靠自己啊，定系靠人哋咯？ 咪永远都系嗰句啊嘛，当你放弃咗唔揾嘅时候，佢就出现噶啦嘛。 嗱，咁系睇你非常之好彩啊！ 其实可能系你唔记得咗，唔揾唔揾，因为唔记得咗买个新咯。 系啊，我自己最深刻嘅一次经验咧，就系我好记得临上长途机之前买咗一搭小船，咁跟住咧就一心谂住，哎好啦，唔摆喺个行李袋度啦，因为可能搭十几个钟头飞机可以睇书啦咁。结果咧，我上到飞机之后咧，就将嗰沓书咧，即系睇睇下就摺咗去人哋前边嗰个凳 pan 嗰度啊。你知啲飞机凳咧就有得噶嘛个背后，跟住到我落机嘅时候咧，我就成袋书冇拎到。系啊，咁呢个我系自己到而家都好耿耿于怀，因为我嗰阵时咧，嗰、那个都好多年前啦，讲紧我系十几岁嘅时候咧，即系仲系小朋友嗰个年代，咁然后咧又唔识得话要去查询去追翻个航班啊班机啦，咁跟住阿爸阿妈又会话，唉算数啦，由得佢啦，唔见咗就由佢啦，横掂你都睇过下咯，咁于是乎当其时可能又怕麻烦啦，咁就冇去再揾翻咯。 真 系 好惨啊！因为一本书，所以你就要莫即系算数。你试下，如果系跌咗只钻石戒指，你阿爸阿妈会唔会叫你算数啊？ 即系我相信会我。 但一本好嘅书嘅价值啊，其实系贵过一粒钻石戒指噶嘛。 當然啦，通常有啲咩你唔會算數呢，就係譬如你跌咗旅遊證件啦，因為我真係試過同我同行嘅一個旅人啦，即係叫做一齊去旅行嘅旅伴啦，佢基本上係成日都會將啲證件，即係你知尤其是嗰啲身份證嘅嗰啲呢，佢就好鍾意袋褲袋嘅，咁但係呢你搭飛機通常你真係成日都會有一個情況，就係可能起身然之後讓隔離嗰個出啦，咁變咗我覺得呢，佢可能嗰個褲袋真係比較多一個機會呢，就褪咗嗰啲身份證啊證件出嚟。咁於是乎呢，佢係落到飛機去到要過關嘅時候先發覺自己唔見咗啲證件，咁、 哎、 就大件事啦，即係哇唔知係邊度揾返呢，咁同埋嗰陣時就好彩呢，就係、是都叫做發現得及時啦，咁嗰啲人呢，其實因為其實好笑㗎，如果你有試過喺飛機場等行李呢，你就會發現呢，其實你喺等緊行李嘅時候你已經見到嗰班 crew 走晒㗎啦嘛，即係嗰啲工作人員啦，咁然後我哋嗰陣時都已經諗弊啦，可能佢哋已經走晒啦，應該冇人會幫到你跟進，甚至乎可能架飛機已經清洗緊，未必會有人手去處理呢件事啦。咁但係好好彩咧，嗰班機應該係會之後再原機， 係再原機 去翻另外一個地方。咁、所以嗰班人全部都仲喺曬個飛機度。咁好彩咧，那個證件又冇跟住原機走，就來得及咧就揾得翻。呢、這個就係即我自己身邊同埋我自己識得嘅人就揾得翻嘅一啲經驗啦。但咧我最近見到咧嗱，網上咧就有媒體報道咧，就係話咧有人曾經試過咧。喺唔见咗一样嘢，十一年之后咧都可以揾得翻，咁而且咧呢一样嘢都颇为紧要同埋贴身。不过我就相信咧，其实佢唔见咗十一年咧，就学阿 Kitty 话斋，一定已经唔记得咗，同埋一定已经买过个新噶啦。 哦， 因为咧佢都系个必需品，你知道我讲咩？ 系啊，梗系知啦，即系通常都系咁样嘅。你唔见咗嘅都话咯，你忘记咗佢咧，你忘记佢咧，佢就会唔知喺边度出现。阿、小白都试过啦，嗰次我系第二日啊。即系跌咗喺嗰个喺条罅嗰度啊！ 哦，佢个银包啊，呢啲好重要嘅嘢。 系啊，跌咗喺条罅，搵佢搵咗两 包汁，我发 觉。系啊，搵咗两日都搵唔到，跟住突然之间话算啦，算嘅时候突然之间出翻嚟，好在嗰阵时唔系农历七月嘅啫。如果我真系以为 都系嘅， 系啊。 嗱，头先讲嗰个英国嘅男士就搵翻爬假牙啦， 系啦、 跌咗十一年之后，但系咧更加另外一件事咧，就系、是、令到我咧都忆起过我以前细个都发生过一件事咧，就系、是、咧，当你有一啲你唔想再玩嘅游戏机咧，咁就变成旧款啦。咁、好多人咧都会选择可能喺个二手市场嗰度卖咗佢啦。咁好啦，嗱，通常你转身嘅时候咧，你就唔会谂住想搵翻自己以前旧嗰部游戏机噶嘛。啊，殊不知咧，竟然都有一个物主系有同样嘅情况、哦。当佢咧十几年前卖咗一个咧旧式嘅游戏机之后咧，到而家啊， 復古啦，因為屋企有啲老人家咧想揾翻啲舊嘅遊戲，咁佢就走去嗰啲遊戲機嗰啲鋪頭嗰度咧就揾咯，竟然間咧俾佢揾得翻自己以前賣嗰部遊戲機，就連咧插喺遊戲機裏邊嗰柄帶咧都仲係一模一樣喎、 啊。呢、這個更加七月呢、啊、件事，揮之不去、啊，十幾年都係你嘅就係你嘅。 如果你咁樣都揾得翻啊，即任何物件，我覺得即係嗰棚假牙又好，或者呢部遊戲機又好。如果咁都揾得翻咧，我真系劝佢唔好再卖出去。 系， 真系可能有 啲。你够唔够胆？我唔够胆啊！我唔够胆啊！佢翻翻嚟之后，摆 上去供奉 佢添啊！ 哎呀，即系其实好有灵性啊嘛！你觉得嗱，跟住咧，佢就真系有翻查过记录，因为佢都觉得好神奇噶嘛。哇，唔通我真系放售咗十几年都冇人买过咁？咁佢话咧，原来咧个店铺有记录咧，就系话咧，原来之前曾经已经有5个人转过手噶啦，即系呢部游戏机。 嗯。 然之后竟然咧喺转手咁样一路再转咧就翻翻去呢一间铺头，即系其实嗰啲人都依然系喺翻呢部卖翻部旧机出。 哦， 咁然后呢个人就竟然间喺同一个店铺嗰度咧买得翻自己十几年前嗰部游戏机，即系我就觉得啊，有时咧缘分嘅就整定啦。 咁我真系希望佢检讨一下佢自己嘅生活圈子啊，即系未免太细啊，嚟嚟去去都系嗰间铺头。 系，但系调翻转我又咁谂，我欣赏嗰间铺头，屹立不倒啊，咁多年都，你谂下佢做呢一门嘅生意，兜兜转转来来去去，其实都系卖紧嗰啲嘢， 净系食呢班人嘅钱， 都够养住间铺十几。几年哦，哦，真系犀利！ 同一班人转手再转手嘛，但系都系嗰班熟客仔。 系啊， 咪系咯， 你谂下，你楼下屋企有边间铺头可以挨到十几年？ 所以成日话要做熟客，原来系真 噶。 系啊，营商之道可以参考一下。可能我哋做节目都有好多熟络嘅听众喺度啦。 系 啊，好，唔该 ，Bobby， 时间嚟到早上嘅八点钟。 局同国防科学院按照侦察卫星研制计划进行。试验之中，利用将搭载在侦察卫星的摄像头对地面特定地区进行了垂直和倾斜摄影，确认了高解析度的拍摄体系、资料传输系统和姿态控制装置的特性，以及动作的准确性。报道评价今次试验在研制侦察卫星领域具有重要意义。南韓和日本昨日說，北韓向東部海域發射了一枚疑似彈道導彈。歐洲聯盟公布，向俄羅斯實行新制裁，包括禁止俄羅斯航班飛越歐盟國家領空，以及禁止歐盟內俄羅斯傳媒的廣播。歐盟委員會主席馮德萊恩指出，烏克蘭戰爭持續，歐盟綜合採取歷來對單一國家最嚴厲的制裁，展示支持烏克蘭抵禦入侵。較早前，包括歐盟在內的西方國家發布聯合聲明，將部分俄羅斯銀行排除在國際銀行間的金融通訊協會 SWIFT 支付系統之外，並且對俄羅斯央行實施限制措施，以防其配置國際儲備，削弱制裁措施造成的影响。财经消息，日经平均指数报26,320点，跌141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07，日元115.65，瑞士法郎0.928，加元1.276，人民币6.318，英镑对美元1.337，欧元对美元1.119，澳元对美元0.718，新西兰元对美元0.669。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08.59美元，卖出1,909.13美元。天气方面，一股偏东气流正系影响广东沿岸。本港方面，今朝大部分地区嘅气温较寻日高2-3度。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22度，吹和缓偏东风。展望未来几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日间和暖，早晚亦都有一两阵薄雾。依家气温17度，相对湿度7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而家咁多条隧道嘅出入口都系正常啦。咁而路面方面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慢车，喺新界大围嘅下城门道有爆水管，介乎大围新村路至到油安街一段下城门道啦。而家实施单线双程行车。咁讲翻渡轮消息啦，中环至红磡嘅航线咧就已经暂停服务啊。中环至红磡航线就已经暂停服务。最后食安仔提提你，高钠飲食会令你患上高血压、中风同埋冠心病，食嘢记得少盐少酱啦。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我哋要团结同心，打低病毒，打赢呢场硬仗。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其实喺之前佢已经睇中人嘅啦。之前《夢聲浪》當中的合作 Cap 發現監製何炳剔 vocal 是很細緻的，當他今次想寫一首很 detail 很細膩的作品，即時他腦海就想起這位監製邀請他一起合寫。 患難裡渺小到默默背中愛的心， 作曲 Cap 何炳信，填詞黃樂怡。编曲监制何炳信，今日星期新打入中文歌曲龙虎榜第十六位，王然 Little People。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逢星期六中午十二点至两点，王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由香港电台、香港警务处联合制作，防骗攻略。 呢个 Miss， 我已经用咗好多时间喺网上同佢嘘寒问暖。他已经对我冇晒戒心，仲当埋我系佢男朋友添，系时候出手啦 ！B B， 今次我仲唔有钱过超人？ 哇，咁犀利，咩事啊？ 有个交易平台搞咗个虚拟投资比赛，我破解咗佢哋嘅程式，跟我买一定赚啊！嗱，首先你要注册做会员，之后联络佢哋嘅客户服务员，咁就得噶啦。 Hello Miss， 我是昆仁金控的客户服务员，如果你要启动账户需要存入20,000元作为投资本金。 哇 BB， 我们赚了2100元了。 这个比赛买得越大赚得越多，你今次买50,000元了。 蛤，这么多？ 快点赚够钱，我们就可以见面咯。 那好啦。 没事，啲钱过晒我手，你管你仲揾到我咩？ 警察公共关系科督察严志刚， 如果喺网上面有人想结识你，大家就要小心。如果对对方嘅身份有怀疑，大家可以尝试同对方要求视像通话。啊，仲有，如果与此同时啦，大家可以喺搜寻器入面搜寻对方嘅社交账户，或者睇下对方社交账户入面嘅朋友圈系咪有异常。大家要谨记，千祈唔好下载一啲来历不明嘅应用程式啊！大家要时刻谨记，喺网上交友要时刻谨慎，保持警惕。就算同网友熟络咗都好，对方叫你做 Honey， 同你讲有一只虚拟货币值得买，大家千祈唔好盲中中走去投资，一定要小心一啲，回报高得不切实际嘅计划啊！ 假情假意假投资，睬你都傻。如有任何怀疑，可致电防骗热线18222查询。 有怀疑即打18222。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像我本分，与你。 财经第一线。 星期一的早上时间来到8:12，晨光财经第一线，今早我们邀请到恒生银行首席市场策略员温卓培先生和我们看看个市，看看那些数字等等的。早晨啊，温生。 早晨培哥。 早晨钟哥。早 晨培哥。先不如跟我们看看这个美国 PC 通胀指数先啦。 好啊，因为咧呢个数字咧系联储局咧最睇重嘅通胀数字，亦都系当佢制定个货币政策嘅时候咧最关心嘅数字。咁而呢个数字嚟讲，上个星期五咧就公布咗啦，咁啊去到咧系按年比 6.1%， 咁呢个咧系40年嘅高位嚟噶，咁亦远高过联储局所制定嘅2% 嘅通胀目标。咁而家市场个焦点咧就转移到咧就下个星期四咧，即系3月10日咧，美国公布嘅2月份以消费物价指数衡量嘅通胀数字，嚟进一步咧推算咧联储局喺3月16日嘅议息会咧个加息嘅幅度嘅。 嗯，咁另外想问一问培哥，咁而家全球焦点都系关于战争嗰度咧，俄乌大战嗰度咧，咁而家咧就西方就警告，就话会切断俄罗斯银行同埋 SWIFT 嘅连结。咁如果喺呢度嘅话，会唔会有啲乜嘢我哋可以睇到啲端倪咧？ 嗱，其實呢度咧係幾要關注嘅一個地方嚟㗎，因為咧如果真係切斷俄羅斯嘅銀行喺個 SWIFT 嘅系統嘅話咧，可能會令到俄羅斯嘅石油咧係好難賣出去國際，因為佢收唔到錢啊。咁所以呢個係會對俄羅斯當然嘅衝擊會大啦，咁而對國際嚟講嘅話，個油價嘅衝擊亦都會大嘅。咁所以呢個係我哋要關注嘅地方。咁另一方面嚟講嘅話咧，就我哋都要留意住咧，如果戰事拖得越長嘅話咧，咁西方可能會對俄羅斯嗰個制裁亦都會越大。咁當然而家嚟講嘅話咧，我哋唔知道西方而家所講要截斷俄羅斯嘅 SWIFT 嘅連結咧，係邊幾間銀行？佢話咧會揾即係會制裁一系列嘅銀行，但係我哋唔知道有邊幾間，有幾多間。咁所以暫時嚟講嘅話咧，就好難講個衝擊會幾大。咁但係呢個係要留意住。咁另一方面嚟講嘅話咧，而家我哋見到咧就啱啱西方就即係歐盟咧就講啦，就話會咧係提供4.5亿欧罗嘅武器，嘅资金嘅武器系俾乌克兰啦。咁而俄罗斯亦都即时讲啦，就话咧可能咧就系会对即系会准备佢嗰啲核武器啊，即系去最高警戒级别啦。咁即时咧令到而家呢个市场咧嗰个忧虑咧系可以话好大嘅。 咁阿温生，你啱啱有提到咧，就系嗰啲油啊，你知道即系俄罗斯就系呢个能源出口大国啦。咁嚟紧星期三咧就有呢个油组大会，咁大家系咪都应该要密切留意住咧？ 要噶，咁但系我相信油组大会咧就未必会有啲咩新嘅动作啦。咁就我相信佢哋会维持个现金嘅产量咧系不变嘅。咁当然要留意住油组大会啦，因为如果佢愿意能够增产嘅话咧，咁当然可以舒缓市场嘅一啲压力啦。唔好忘记而家嗰个国际油价，即系纽约期油咧已经去到96蚊噶啦。咁上个星期曾经见过100蚊嘅，咁所以个咁高企嘅油价对全球嘅经济都系相当之不利嘅。 咁另外都要讲翻啲数字先啦，嗱咁每个礼拜都有啲地方嘅数字，经济数字我哋要望一望啊，可唔可以同我哋讲一讲啊？培哥，中国、欧洲同埋美国呢三个地方咧？ 冇錯啦，咁呢今個星期嚟講嘅話咧，個焦點就係喺呢三個地方。咁而中國咧就喺星期二咧就會公布一系列嘅二月份嘅採購經理指數啦。咁我哋記得咧一月份嘅官方嘅採購經理指數咧，個製造業咧已經去到50.1嘅指數點，相當之靠近50点嘅盛衰分界線。50点樓上就係即係上升啦，50点留下咧就係衰退收縮嘅。咁而家咧，我哋市場估計咧就話二月份中國嘅製造業嘅採購經理指數好大機會會跌破50嘅。咁如果屬實嘅話，會唔會係增強翻人行喺日後放寬嘅貨幣政策咧？咁呢個係要關注嘅。咁而喺歐洲方面嚟講嘅話咧，就係重點喺今個星期三啦，因為當地將會公布二月份以消費物價指數衡量嘅通脹數字。咁我哋記得一月份歐洲嘅年通脹率已經去到 5.1% 噶啦。咁啊，而家咧就市場關注咧，隨住個油價二月份去到咁高嘅位置啦，咁二月份嘅歐洲嘅通脹又會唔會進一步上升咧？個可能性就大噶。咁啊，到期時又會唔會加強翻個歐央行嗰個今年嘅加息嘅個步伐咧？咁呢個就係我哋要關注噶。咁而到星期五嚟講嘅話咧，美國將會公布二月份嘅就業報告啦。咁而美國12月份同埋1月份呢兩個月份相加嘅新增職位咧，已經去到97万份嘅，好強勁嘅。咁咁高速增長嘅新增職位嚟講嘅話咧，亦都有機會咧係會刺激美國嘅通脹。咁而而家市場估咧二月份咧嗰個美國嘅非農業新增職位有機會再加多40万份嘅。咁我哋知道二月份咧個工資增長就5.8% 啦。而家我哋知道一月份就 5.7%， 咁而家市場估咧就美國二月份嘅工資增長咧有機會去到 5.8% 嘅，咁相信聯儲局3月16日嘅議息會咧嘅決定嘅時候咧，都會被呢一系列嘅因素數字咧係影響佢嘅。 講到議息咧，今個禮拜都有兩間央行議息啦，分別就係禮拜二嘅澳央行啦，同埋禮拜三嘅加央行。咁我見到重點咧，應該係咪都係擺喺呢個加央行身上咧，温生？ 冇錯 ，Kitty 講得好啱啊！因為加央行咧，今個星期咧加息0.25% 嘅機會咧，可以話相當之高嘅。咁啊，面對住呢一個5.1% 嘅一月份嘅通脹，年通脹率5.1% 啦，係30年嘅高位啦。咁啊，加上佢嘅樓市咧，平均都有成20%嘅增長過去一年啦。咁所以咧，呢個係令到加央行咧係需要加息嘅一個好重要嘅因素。咁而當然咧，我哋知道咧，就過去一個月啦，咁就加拿大有貨車司機就因為反呢一個接種疫苗咧就示威啦，咁啊堵路啦，咁啊呢個其實係會令到加拿大經濟係會倒退嘅。咁但係暫時呢個數字咧都啲數字未公布咧，所以我哋唔知道對加拿大嘅經濟有幾大影響。咁但係喺呢個數字，我相信加拿大央行都等唔到呢啲數字公布啦，因為佢面對住咁高企嘅通脹率同埋樓價嘅升幅咧，我相信今個星期加息嘅機會都好大嘅。咁澳央行嚟講嘅話咧，就相信今個星期咧就維持息率不即係貨幣政策不變啦。咁啊，重點啊睇下澳央行，因為佢上次嘅議息會二月初嘅議息會咧，就曾經講過就話唔排除今年有加息嘅機會。咁啊，睇下今次嘅議息會又會唔會加大嗰、那個加息嘅預期啦，令到市場對澳洲嘅加息會有盼望啦。 好啊，咁啊，大家就留意住啦。頭先講咗好多嘅焦點啊，咁啊，睇下會議之後有啲數字出咗嚟係點樣樣啦。今朝早咧，唔該曬恆生銀行首席市场策略员温卓培先生，温生咧同我哋分析咗，咁我哋下个礼拜再倾咯。 OK， 唔该晒， 唔该晒， 好多，拜拜。 因应疫情最新发展，医院管理局行政总裁高拔升医生作出以下呼吁： 大家好，喺过去一段时间，香港确诊新型冠状病毒嘅人士数目大幅上升，令到医院面对非常之大嘅压力，而我哋急症室咧亦都非常之挤迫，所以我喺呢度呼吁大家，如果你唔好彩確診了新型冠狀病毒的話，而你病徵是很輕微或者甚至乎沒有病徵，請你不要來急症室，因為急症室我們都不會安排你進去醫院的。如果你認為自己還有需要去看醫生的話，你可以預約我們的指定診所，我們那裡的同事是會幫得到你的。另外我們有一個新的出院安排，病人在經過醫生的臨床評估，如果認為適合就會安排他出院繼續接受隔離。我哋希望透過呢個新嘅出院安排咧，可以騰空一啲病床去接收一啲最需要住院嘅病人。我哋預計咧，嚟緊一段時間疫情依然係會非常之嚴峻，會有好多病人。所以如果大家有需要嚟到醫院嘅話咧，請大家同我哋嘅同事合作，我哋一齊去克服呢一個疫情。 阿歐點啊？有乜嘢優惠？ 点啊？哦，有啲咩好介绍啊？ 喂，可以分享下呢一个喎。咁近排咧都更加多餐厅就停堂食啦。咁有一啲连锁嘅食肆咧，亦都午市都唔开啦。咁直情净系做外卖。咁唔系个个人啦都有一个叫做地方可以食嘢。咁但如果你话喂有架车嘅，咁可以叫车中食啦。咁近呢一年咧都好流行啊。咁样即系意思话，你攞住个饭盒，咁可能两口子咁咪喺自己架车嗰度食咯。咁但系 食嘅時候，你冇理由即係對住個叫做垃圾站嚟食噶嘛，你都會想開車去一下啲環境或者啲相對優美啲嘅地方， 郊區咁樣啊。 系啦，郊区咁样啦，咁或者喺海边咁样，即系两个人食个饭盒咁样，咁、其实都系我觉得2022年嘅现代爱情故事嚟噶。意思系咩？咁你譬如两口子收个工，咁你停咗堂食啊嘛，晚市，咁你唔系个个人都有一个住所啦，或者一齐住埋啦，咁、你真系要有啲相聚嘅片刻，可能真系买咗两个饭盒，跟住喺架车嗰度。咁可能望住个海嚟食咁样，咁啊网民都列选咗咧头十大啊吓，比较热门啦，比较热门一啲车中食嘅一啲地方咁样，咁啊浪漫之余，仲可以令到你嘅饭盒咧好食多少少嘅，因为个景系靓嘅话咧都会加分啦。有阵时去啲高级餐厅都系食个景嘅啫嘛，系咪先吓？咁啊我唔知两位拍档会唔会都估到有啲乜嘢地方啊叫做係相对啊爬饭盒都爬得正啲呢咁样。 如果你讲到去又要海边又要城又要泊得车呢，咁我第一个諗到呢就应该会而家仲系咪哎呀真系我都要孤陋寡闻。 填咗啦系嘛个海。諗下咦填咗喽。 我諗下海运大厦个停车场啊。 海 运。哎呀哎呀。 上面即系顶层有啊嘛。 可以 去。仲喺度。 咁但系呢个咪要俾停车场钱囉。 喔咁呢个当然啦，但系佢个标系成个维港景喎、 啊。咁都靓嘅嗰度。 係啊，喂嗱老实呢我帮大家计个数啦，中哥呢一此举啊。亦都系啱嘅，亦都系网民投选咧头三位其中一位啦， 犀利喎！ 系啊，咁咧首先喺下边咧就食翻佢地餐厅嗰啲嘢，咁啊食满百零蚊到咧就有一个钟头免费，如果你用某一张油卡嘅话咧又多多一个钟咁样 ，total 又俾你两个钟头啦， 够啦， 咁啊两个钟头咁你两个人咪食下唔同嘅炸鸡又得，咁你嗰个商场就。乜嘢都有得食㗎啦，係咪先？咁你鍾意食隨專便，食貴啲又得，食平啲又得咁樣。咁當然 Kitty 都有講話，喂，咁你停車場入面咁 OK 啊，反而 open area 停車場，咁你喺返自己嘅車個感覺上都即係相對空氣流通啲啦。有膽講話即係喂會唔會高染疫風險啊？我唔識講啦啊！今時今日到呢啲即係日日啲確診數字都咁誇張，總之就即係你喺返自己嘅車咁 open area 開少少窗咁起碼。即係有機會睇到個日落咁啊，食下飯咁樣，即係唔係叫你日日去咁，你偶一為之，其實都應該 OK 啩咁樣。咁啊，另外仲有啲地方就係呢個銅鑼灣嘅避風塘嗰灣位啊，嚇！你哋知唔知邊度啊？即係 我知銅鑼灣個避風塘喺邊，但係嗰個灣位點樣去，我就唔係太清楚。 嗱，點去咧？我都唔知，因為我都冇去。 總之就係嗰個位啦。 系啦，总之系呢、這个世贸广场、世贸中心对面嗰啲位咯，系啦，即系有啲游艇懒系泊住嗰啲位，咁、就俾到大家明明喺繁嚣嘅都市入面都见到，哇，又有游艇有海，咁你食啲饭嘅时候都比较好似多啲嘢睇下咁样咯，即系多啲话题咁样啦，咁样。咁依家仲多咗一个地方嘅，叫东海岸，咁啊喺新开有嚿嘢嗰个位啦，即系大概喺呢、這个北角嗰啲位附近啦，咁啊潜出去咧有啲新嘅一个海岸公园，其实之前喺上海第一线都有介绍过噶啦，咁嗰啲地方可能有多啲灯咧，同埋调翻转头就系、你可能又可以睇到车咁，即系咩叫车中食咧？就唔系你食紧饭嘅时候架车就好惊，跟住哦会俾人抄牌咁样， 俾人讲啦咁。 俾欧讲完之后咧，我发觉最近真系大乡里，我啱想讲，我好耐冇过海啊。即系好耐冇去过香港岛嗰边， 多咗个塔都唔知啦，嗰度 唔知啊。 喂，中国可能香港岛啲人都好耐冇过九龙啦。相对嘅， 即系我周之梅咧，我都会开下个安心出行望一望，即系我即系我睇下我自己去过边度先。我发觉系都望一望嘅，都变咗个嗜好咁望一望。我最近咧，我公司。冇咯，公司又系公司，又系公司，我基本上冇去过边， 净系翻公司， 净系翻公司。 系，咁我有啲喺香港岛做嘢嘅朋友仔，即系佢哋都居住喺香港岛，佢喺度讲噶，佢话我好耐冇过九龙啦，咁样，唔知道九龙变成点啦，咁佢都系同你讲紧差唔多嘅说话啊，咁所以大家呢段时间都减少外出啦，咁啊同心防疫啦，但系你话即系。 隔離食飯呢樣嘢就呢啲叫做睇下日落嘅美景啦。其實即係你話食唔食嘢又次要，咁仲有一個地方就係呢個觀景台啊，呢個青馬觀景台咁樣。咁嗰度就有好多標位嘅，咁俾大家可以睇到雙橋景啊。咁啊，如果即係今日係好天啊，有個日落，有個鹹蛋黃，咁你自己食個鹹蛋肉餅飯，個鹹蛋黃即係雙蛋啦，叫做送自己一個冇辦法啦。呢段時間咧都係尋找一啲落子啦，或者揾一啲製造浪漫嘅方法，就可能要諗下計仔，或者去下呢啲地方啦。 係嘅，不過咧，即係始終啊，而家疫情關係就唔係咁鼓勵大家出外啦。所以咧，我其實有個有個計策咧，就想獻計俾電視台嘅。不如而家播翻娛樂無窮啦，即係你可以打開個電視，你望到江魚又好，又或者係不如你。即係譬如正話 O 講嗰幾個地方，你就直播嗰幾個地方，咁大家喺唔出街之餘，你開著個電視，你又可以望到一啲咁靚嘅景色， 即係瞬間看地球， 就係、 是，即係一時就喺紐約咁樣，一時就去咗第二度。 話點咧？而家屋企部電視，即係可能係像素仲靚過你望到個真嘅地方啦。不如你直播呢啲地方，等大家喺屋企嘅時候都可以唔使咁悶咯。 不過都同意嘅，即係阿 O 咁講，我哋喺呢段艱難嘅時候，大家就一齊嘗試下揾下樂子，令到自己情緒放鬆少少啦。唔該曬阿 O， 室外氣温而家。17度，相对湿度72%啊！ 当年， 今日， 当年， 今日， 2月28日系一年嘅第59日，距离一年结束仲有306日。1935年2月28号，世界上第一种完全人造嘅纤维尼龙正式面世，原材料包括碳、氢、氧、氮。发明者为美国威尔明顿杜邦公司的华莱士·卡罗瑟斯。最早的尼龙产品是牙刷刷毛，1938年2月24号开始发售。妇女所穿的丝袜亦在1940年5月15号上市。硬尼龙亦用于建筑业。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盟军亦曾使用尼龙做军事物资，包括降落伞、轮胎。后来尼龙亦曾被用作制造印刷美国货币的纸张。2月28号出生的朋友，无论对人或对事都充满热诚，为人积极活泼，带有不经思考的冲动，容易产生麻烦，精力旺盛，专注力不足，容易被周边事物影响。如果你是这一日出生，参与需要专注力的科学研究，可不可以挑战你性格的特质？今日回望当年事，对你有些什么启示？科学研究的结果有多少是用在真正为人类谋福祉的方向上面？ 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8:30，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因应多个地区污水样本对新冠病毒检测呈阳性，民政事务总署今日起会向有关楼宇的住户、清洁和物业管理员工派发快速测试套装，俾佢哋作自行檢測，輔助識別感染者。受影響嘅樓宇包括秀茂坪村、秀明樓、秀茂坪南村、秀旺樓、順天村天柱樓、天恆樓、天樂樓同天慈樓、沙田和斜村富和樓、新田圍村富圍樓、月明村明信楼、明耀楼和明恩楼、力源村、秀全楼和桂和楼、火炭、晋阳村、晋湖楼、晋时楼和晋山楼、葵涌石梨一村、石晋楼、深水埗、杏晋苑、晋礼阁和晋贤阁、

我啊，我冇乜特别啊，因为我自己中意煮嘛，你唔好煮得叻过我添最好。 咁阿小白，你识得煮嘢食，你会唔会加分咧？觉得 我唔觉喎。因为我觉得男仔煮嘢食呢，其实男女煮嘢食我觉得首先都是一样的。因为又不会话厨师一定男仔叻啲咁样。我心态冇，因为我都识得好多呢，就是厨师是女性嚟嘅。其实佢哋都煮餸煮得好叻。 唔系，咁你结婚之前有冇因为你识得入厨房而令到你太太对你印象好啲啊？ 我又唔觉喎。因为我煮嚟 有嘅有嘅。 我煮嚟煮去煮咗几尾嘅咋。 好够啦。 真系阴功！ 你又唔系开餐厅， 我就系谂住开餐厅啊嘛！如果有机会嘅话，心愿嚟噶。 嗱，咁我里边咧煮一啲嘢咧，咁我想问一问两位啦。喺我有限嘅认知里边啊，其实我所谓嘅煮嘢食咧，其实真系要用啲厨师嘅功架噶嘛。即系譬如话我睇嗰啲味吉洋一嗰啲咁样，佢落啲咩材料啦，落啲咩油啦，咩盐啦，煮几耐啦，点样捞埋啦，再上菜啦。即系会有呢啲先叫做煮嘢食啊嘛，但系今次睇咧，我又另一样嘢，譬如我举个例子，佢其中有一个咧就系好简单嘅烹调方法，但系好似冇煮过咁样，但系佢煮咗出嚟又几得意。嗱，咁啊，韩国有啲韩国年糕噶啦，你都见过咧，一条条长嘅咁样啦。咁啊，平时你都食噶啦，或者加啲kimchi 喺隔篱，咁你就 或者韩式辣酱炒一炒，或者 辣 倒 落个汤， 系 或者嗱，咁你要炒一炒，你都倒啲肉。 起码开个火系咪先？ 但系佢个整法咧就系完全唔系，咁你啲夹嗰啲 waffle 嗰啲机咧，即系两嚿铁夹埋嗰啲咁样咧，佢就喺中间搽啲牛油，然之后咧将成条嘅嗰啲韩国年糕放在中间，用力夹硬夹住佢，好啦，咁你用力夹住，跟住佢煮热噶嘛，佢打翻开之后。嗰嚿年糕咪變咗一嚿 waffle 咁嘅樣咯， 哦、 即係有曬啲一格一格一格，咁但係佢仍然都係年糕嚟噶嘛，跟住佢喺上面咧，佢係真係當 waffle 咁樣食，咁佢係攞嚿雪糕攤上去個頂嗰度，就咁樣食，跟住再加啲黃糖啊咁樣，嗱、咁樣其實我覺得就未必算係煮嘢食噶嘛，佢只不過係用一個方法令到一啲嘢食。好食， 混合埋一齐， 混合埋一齐。 头先咧，钟哥有一个比喻咧，就系、是、火头智多星啊嘛。咁火头智多星嗰啲咧，我自己咁讲啦，我觉得系即系煮嘢食嘅，因为佢哋要喺食材嗰度揾啦，跟住要揾啲原材料啦，跟住烹调啦、调味啦，做好多呢类嘅工作嘅。咁嗰啲咧，我就觉得真系一个厨师要做嘅嘢啦。咁如果你话头先阿钟哥就系话，譬如阿 Ring 嗰个攞两嚿铁咁夹埋佢，咁加啲牛油咁样夹住佢出嚟，就做一嚿食物啦。呢、這个咧我就可以用第二套嘅以前细个睇卡通片去形容。火腿仔昆布，火腿仔昆布咧就 系、 是， 哦，系啊系啊， 就系啲饼干啊，啲啲嘢跟住怼入个微波炉或者焗炉叮，跟住就好好味啊，就类似呢一个套路啦，就唔需要好似即系味吉洋一嗰一只咧，就又煮又炸又煙又焗啊，咁佢就净系好现成，攞啲好现有嘅味道，去到加埋，去到 fusion。就变咗啲新嘅味道，咁咪摆出嚟。 哦，咁我明啦，即系闪电传真机，即系嗰啲啫喱糖三文治啊，完全唔使开炉嘅，系啦。但系你将啲嘢咧夹埋一齐砌埋咧，几靓、啊。 但系传真机你有冇见过一个咁大只嘅型男， 系 整呢啲嘢俾你食噶嘛？即系佢喺度整啫喱糖。 传真机年代唔 大只， 大只型男啫。 咩啊？以前闪电传真机麦包哥哥不知几有型、啊。 系麦包系有型，但系我谂麦包都唔会觉得自己。同阿 Ring 嘅一樣， 以前叉燒包、漢堡包都好靚仔，我覺得。 target audience 唔同啫， 咁另外咧，仲有一個咧，佢就介紹另一有一間餐廳，我介紹過啦。我就覺得我真係有少少，我唔真係我咁中意食，我都覺得唔係好啱數。煎牛扒。咁啊，煎牛扒最簡單啦。 本身都就係咁煎嘅啦。 咁煎其實舊，我成日都話舊牛扒係靚嘅，最簡單嘅方法已經好好食噶啦嘛。但係嗰間咧就專門係食牛扒。同埋芝士， 系 咁佢点样食咧？煎咗一嚿好靓嘅牛扒出嚟，咁、个牛扒都唔细噶，都厚身嘅。然之后咧就将一大撇芝士，当然煮溶咗啦，淋喺个面度，即系成好多嘅芝士，将成嚿牛扒覆盖咗，咁样去食，你哋又觉得得唔得？嗱，基本上咧，我又系觉得基本上同烹调又好难扯得上关系，因为佢煮咗嚿牛，然之后煮溶啲芝士，倒落去，就系咁样啦。咁我感觉就系咪食紧汉堡包啊？即系如果系汉堡包嘅话，我都接受啊。但系如果一个咁靓嘅牛扒抌咁多芝士落去， 会唔会有啲而嘥咗咧？ 唔系，但我又 buy 呢啲嘅。其实咧，我觉得当你每一日入厨房去整嘢食嘅时候咧，其实有咩你未试过？即系你买嚿好靓嘅牛排翻嚟煎，你实试过啦。咁、你再整啲配菜，你又试过啦。咁其实我觉得，当你去到一个位，你日日都要整嘅时候，你就会想试下好多 mix and match 咯。即系唔代表你一定要每次都即系抛晒镬啊、佛跳墙咁样先叫煮餸。我开始都觉得，当你每一日去做呢件事嘅时候咧，你就会想揾一啲简单啲嘅方法去将啲材料咧自己开始好似做实验咁样，唔知道呢个加嗰、那个、那个味道会系点咧咁样。我又唔会觉得简单嘅做法就等于你唔识入厨房或者你厨艺好渣，你先要用一啲即系你躺三文治嘅方法去到将啲嘢食合埋。但系有时候我就系觉得呢一啲就系煮嘢食嘅乐趣添啊。 头先咧我听阿钟哥讲嗰个就系攞芝士淋上牛排嗰度啦。如果系呢一种咁嘅做法咧，其实我仲有一个可以叫做特别啲又有得玩嘅，就系将呢个牛排咧本身已经可能譬如煎咗五成熟。煎到五成熟之后咧，然后你就准备定嗰啲芝士火锅，一煲喺度煲咗喺度先。 系咯系咯。 跟住你切开佢嘅时候，就直头攞叉浸落去嗰个芝士入边，就攞翻上嚟食。其实佢嘅芝士咪一样仲多，仲好食。即系中意食芝士嘅， 都系包盖住佢啊。 系啊，可以试下呢个芝士火锅牛排。 系，我觉得系新鲜感咯。 系啊。 当然有啲人就会话：，咁你嘥咗块牛排啦，咁样。咁但系我又会觉得。当你乜都食过或者你都已经试过好多次嘅时候，你就可以尝试用一啲新嘅方法去 amaze 自己咯。 咦，会唔会有一次咁崔神厨师又变翻真系整啫喱糖？ 跟住就问啲小朋友好唔好食啊？好食，好食。 睇个节目咧，即系又见到两个男人的浪漫啊！两个男人揸住个电单车周围去咧，其实真系一种好向往嘅生活嚟嘅。 起点很远，回顾已辗转千百转，时光渺渺，你预算可如愿？终点都太远，离理想总相差半寸，长路再冷，微笑尚暖。世界已天黑，你怕你走不到太远，停泊那一间总可观赏得到日出旅店。遥远的星星遇上顽强，为你生存，从不会间断。繁星照见一颗眼泪会闪。So don't you let go, 'cause there's always tomorrow. You can be your own hero. 你与你跟孤独华丽地跳舞。Don't you let go, 'cause there's always tomorrow. 最远处瞬息言语到美好明晨，今晚你未看到。哪怕更孤单，再见，时间似轻烟，开始不敢相信什么永远。如旧每一天，遥遥无期，为爱交缠，期许每个愿，繁星可否听得到为我闪。So don't you let go, 'cause there's always tomorrow. So don't you let go. There's always tomorrow. You can be your own hero. 你看你都孤独问世中清楚 Aga江海嘉 Tomorrow。 一句嘅福建话，我系见阿柏枕不加啦。到底讲嗰啲乜嘢？唔知道你估唔估到呢？可以俾个 tips 你嘅啊，同而家注射疫苗系有关嘅。想唔想知系啲乜嘢呢？百元号转头话你知。系见啦，拍照不加啦，哇呢、這个字成日都讲俾你听噶啦，哇即系代表我啦，哇系见啦，见啦呢个发音啊，原来即系代表咧小朋友啊，仔仔啊，仔仔女女都一样得噶，即系咧冇分性别，仔同女都可以叫见啦，小朋友或者俗啲嘅，可以靓仔咁样嘅，见啦，哇系见啦，拍照。黑浸咧，即系打针啊，即系同我哋一啲发音咧，可能某一啲嘅乡下咧，又差唔多。黑浸，布加布加，即系布咧，即系唔会啊，不会嘅加，好简单啦，惊惊咯，咁啊，成句加埋上嚟咧，就系哇，见到黑浸布加啦，意思就系、是，喂，我个仔仔打针都唔惊嘅，惊啲乜嘢啊？小朋友咧就惊咩？惊嗰针吉落去嘅啫，哎呀，痛痛痛痛痛痛痛，痛嘅福建话我可以教埋你，痛即系疼疼。如果唔痛咧，同佢讲，打针其实唔痛噶，拍针不疼不疼，即系唔痛唔痛，系咯，打针好简单，不疼唔痛噶。 小白，星期六日去边啊 ？Kitty， 边度都唔去，留喺屋企。Barbie 咧？ 留喺屋企最好啊！可以打个电话问候大家，疫情期间多啲留喺屋企，唔好周围去。逢星期一至五， 每朝六点到十点， 香港电台第二台， 梁荣忠、Kitty、阿 O、林慧、白元浩， 晨光第一线，陪你度过每一刻。 点啊 ，Barbie？ 喂，我真系想讲咧，虽然大家就冇得去旅行啦，咁但系咧，大家又好挂住去一啲外地嘅旅行啦，咁不如咧就透过今朝早听住我哋晨光咧，讲下一啲咧，喺外地嘅一啲新发现啦。嗱，虽然我哋就去唔到人哋嘅国家啦，咁但系咧，譬如嗱，好多香港人最中意去日本啦，咁如果去日本嘅时候咧，我知道好多人咧都中意去嗰啲神社啊、庙宇咧，睇下啲建筑物啊，又或者系即系游览下、买下纪念品啊，各式各样嘅嘢啦，即系体验下人哋当地嘅文化啦。咁其中有一样嘢咧，我觉得都几多人中意影嘅，就系咧，其实如果佢哋嗰啲嘅庙宇啊，或者系神社咧，出边通常都会有啲石像啊，或者有啲石柱嘅摆设噶嘛。咁嗱，以往我哋通常常见嘅咧，就会系啲石凳啦，或者啲动物啊，啲麒麟啊、狮子啊，各样嘢都会有见过嘅。 咁亦都有機會咧，會係一啲類似人形嘅石像啦。咁我唔知係乜嘢啦，我都唔識啦。咁但係咧，最近咧，我就見到咧網上咧有一個咧專係講日本旅遊嘅平台咧，咁佢就介紹咧話咧最近發現咧原來咧呢一個嘅佛像咧都有與時並進嘅趨勢。 咩啊？ 講到咧話咧，川崎市咧有一間嘅寺廟啊。咁嗱，通常咧，人哋去拜佛啊，或者去睇人哋神社嘅嗰啲擺設嘅時候咧，就都會覺得佢哋可能有啲既定嘅形象啦，即係都係比較莊嚴啲啦，又或者係比較即係都係嗰一式一樣嘅動作，通常都係坐啊，或者冇乜表情啊，咁即係好少會話大起大落，或者好開心、好興奮，即係好少會見到呢一類嘅表情啦。咁但係咧，我見到咧呢一個網上平台介紹出嚟咧，佢啲相片咧就令到我覺得幾吸睛嘅，就係點樣咧？佢嗰啲嘅人像嘅石像咧，嗰啲石雕咧都幾搞笑嘅，有啲咧係拎住杯咖啡喺度飲緊啦，咁有啲咧就係比心，即係我哋而家用手指咧，兩隻手指加埋整個心心嗰個符號啦，跟住咧係啊，有一啲咧。就係咧，托住個頭對住部電腦喎。嗱，點樣辨識到電腦咧？佢真係有曬 keyboard 啊，有曬屏幕啊，而且咧隻手係拎住個滑鼠嘅，即係有呢啲相對嘅造型啦。亦都有一啲咧都幾搞笑嘅，就係喺度咧用緊嗰啲織布機、縫紉機，即係衣車啊嗰類新型嘅電器。人像咁样，咁咧就令到咧啲人觉得哇好得意嘅，因为其实真系比较少见到一啲咁有趣嘅造型啦，同埋佢哋做紧呢一啲嘅活动咧，都比较日常啲，即系贴近啲我哋嘅生活。咁所以咧就引嚟咗好多人去打卡啦。咁而咧啲人打卡完之后咧，其实咧最大嘅一个重点咧，就系你知而家咧 post 相上网上平台咧，好中意 hashtag 噶嘛。咁咧佢哋嘅 hashtag 咧就系其实就将嗰个自然咧融入咗呢一个嘅景观啦。点解咁讲咧？就系通常咧你都发觉如果摆喺室外嘅一啲石像咧，侧边啊，梗系会有啲水渍啊，有啲青苔啊，都可能会有一啲即系都有啲历史岁月嘅痕迹啦。咁咧大家都留意到咧，其实就将一啲好得意嘅 hashtag 加咗落去啦，例如系定系上网咧，等个网速太慢啊，所以咧已经连青苔都生埋出嚟啦。咁即系加咗好多啲好人性化嘅，但系又好贴地、好日常嘅联想咁样咯。 所以阿芭比话到嗰啲神像或者石像咧，系好贴近而家嘅生活啊。咁其实咧。100年之後再睇翻咧，其實咪又係古董咯。100年之後嚇，乜你以前啲人係揸住嗰個貓屎噶咩嚟㗎？即係我相信100年之後 大步嘅咁， 係喺咁遲鈍嗰啲嘢咁樣。即係我相信100年之後個世界已經唔係用緊呢啲嘢。 所以其實 keep 住可能每10年咧就要換一次，翻身一次咁樣。 所以可能你睇翻啲舊嗰啲，可能係捉緊只老虎。咁我乜咁 out 噶，仲捉老虎？可能嗰陣時最 in 嘅就係捉老虎咧，可能 嗰期多老虎咧， 嗰期都係多老虎咧。 不過都幾有趣嘅， 時代嘅見證。同埋我覺得最吸引嘅咧，就係有一個係戴住口罩噶。 哦，咁真係好貼喎，我覺得。 1820蚊跌25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13.26美元，卖出1914.23美元。天气方面，一股偏东气流正系影响广东沿岸。本港方面，今朝大部分地区嘅气温较寻日高2-3度。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22度，吹和缓偏东风。展望未来几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日间和暖，早晚亦都有1-2阵薄雾。依家气温18度，相对湿度6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讲隧道情况。咁啊，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车多，较早前坚拿道天桥过海近住礼顿道嘅交通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好。咁而家坚拿道天桥过海排到去皇后大道东，九龙入口咁只系公主道过海有车龙啦，喺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就喺康庄道桥底。咁讲翻个渡轮消息，中环至红磡航线啊，已经喺7:30开始咧就暂停服务噶啦。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香港仔隧道入口方向香港仔、黄竹坑道、香港仔工业学校深水湾、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 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2长者染上新冠病毒，容易出现可致命的严重情况。病毒会损害患者的心、肺和脑，甚至引致多重器官衰竭。要在深切治疗部插喉治理，康复后还可能会有后遗症。接种疫苗可以减低严重症状、住院和死亡的风险。专家说，所有接种过流感疫苗的长者接种新冠疫苗都是安全的，快点打针吧。 CIBS 你的平台亦是多元的平台。 社区论坛剧场之两代之家， 初恋 Apps 可以按照你的喜好揀你喜欢的类型。 嗱，装了个初恋 Apps 啦。 他们是 CIBS 制作单位香港影视剧团。 少数族裔中文课， 小学嗰时老师会买定一啲广中文嘅卡通片嘅，食饭嗰时睇咯。 佢系 CIBS 广播人，在讲少数族裔阿 sa。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我哋要团结同心，打低病毒，打赢呢场硬仗。 因应疫情最新发展，医院管理局行政总裁高拔升医生作出以下呼吁。 大家好，在过去一段时间，香港确诊新型冠状病毒的人士数目大幅上升，令到医院面对非常之大的压力，而我们急症室也都非常之挤迫。所以我在这里呼吁大家，如果你不幸确诊了新型冠状病毒的话，而你病征是很轻微或者甚至乎没有病征，请你不要来急症室，因为急症室我们都不会安排你入医院的。如果你认为自己还有需要去看医生的话，你可以预约我们的指定诊所，我们那里的同事是会帮得到你的。另外，我们有一个新的出院安排，病人在经过医生的临床评估，如果认为适合，就会安排他出院继续接受隔离。我们希望透过这个新的出院安排，可以腾空一些病床去接收一些最需要住院的病人。我们预计未来一段时间疫情依然会非常之严峻，会有很多病人，所以如果大家有需要来到医院的话，请大家和我们的同事合作，我们一起去克服这个疫情。 愉快感觉来得清晨，发出啲信像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自信，寻觅最真，神光递紧。 投资 O2O。 投資 O2O， 阿歐同大家咧講講啊，美國方面嘅市咧原先升得幾好噶，不過咧睇到啊嚇，即係最近嘅時間踏入亞洲時段咧，道指期貨咧跌450點喎，咁啊新加坡嘅港股期指咧亦都低水140點，原先咧港股 ADR 咧全日做好啊，講緊咧禮拜五夜晚黑喺美股時段嗰度啦，按比例有得升啊，升330點，但係咧。就是因為啊，呢個道指期貨咧跌400多點啦，應該拖累今日港股咧原先咧可以高開啊嘛，咁點不知咧今日咧隨時係低開，仲要低走添啊，咁啊好多金融分析師都睇到幾差下，咁啊希望咧戰爭嗰方面啊進一步緩和啦，咁啊仲有其他唔同嘅陰霾嘅，有機會再同大家講多少少啦。今日轉個頭開始睇下今日港股係咪真係低開，有冇機會做到高走啊？ 想一家大细都咁合拍， 听实神光第一线， 白元浩主理， 亲子百分百。 早晨啦，今日朝头早我哋亲子百分百电话侧边亦都咧就系拨通咗啊，智慧幼苗教育主任资深注册社工啊，靓女靓声嘉嘉喺度。早晨，嘉嘉。 早晨，各位。早晨，小发。 啊，网上学习咧，对于好多小朋友嚟讲咧，其实已经唔系一件新鲜事啦。咁啊，但系对于家长嚟讲咧，系一件头痛嘅事。因为实在太多嘢系要安排，我作为一个家长咧，本身就谂住啊，小朋友翻到学校，如果仲系全日制嘅话咧，哇，嗰日真系一了百了，送咗佢上校巴之后咧，咁就搞掂啦。 咁佢就可以四點幾啊先翻嚟屋企，再同佢温習功課。而家唔係啊，而家咧屋企都變咗學校，有好多嘅規矩咧，可能家長自己都 miss 咗，冇留意到。有冇啲温馨提示俾到我哋，可以提一提小朋友上網課嘅技巧？又不傷我哋嘅親子關係嘅咧，嘉嘉。 係啊，有啲嘢咧，即係都係一啲大原則咧，我想今日咧都提一提大家咁樣嘅。 嗯， 係啦。咁第一樣嘢咧，其實都想即係大家要調整一下個心態啊。 係， 即係家長，我都試過有家長同我講咧，話哇，你唔使翻學啦，已經咁啊，已經淨係坐喺間屋度噶咯，咁你仲想點啊？即係點樣都唔可以坐定啊？ 嗯。 即係都係叫你坐定啫，又唔使叫你做好多嘢咁樣。 嗱、 呢一啲咧，即係都真係要調整，因為其實小朋友好難咧坐喺度咁長時間啊。 係啊， 即係調翻轉咧，大人都可能仲得嘅，但係小朋友咧真係你要佢坐定定冇活動啊，冇一啲實質嘅俾佢學習咧，其實佢個腦嗰個刺激其實好少啊、 嗯， 因為好平面噶嘛，即係你睇住嗰個即係摸面嘅話。 係啊。 咁所以咧，即係家長又要調整個心理嘅，就係、是。我哋要多啲同理心，其實個小朋友好慘，即係個家長慘，之後其實小朋友其實都好慘， 又冇得喐咁樣，咁淨係望住個 mon， 咁老師又照顧唔到咁多個同學，係咪先？ 係啊，同埋即係其實好多小朋友都唔明點解我要咁樣翻學，即係當然已經過咗即係年紀啦咁樣，但係對於特別細嘅小朋友咧，佢係好難用一個常理去理解，哦，我點解我？即係會變咗咁樣嘅咧，哦，又可能之前實體過，跟住又去翻 Zoom 咧，個小朋友個適應啊，嗰、那個轉變咧，其實都要啲時間嘅。跟住第一啦，咁第二咧，事前安排這個呢個咧，真係好多嘢要即係要安排要去做啊，小白，我又問下你啊，你個小朋友安排視像上堂，你有啲咩事前安排，或者有啲乜嘢你覺得係要做多啲，令到佢可以即係定啲啊，可以上到堂。 哦、我嘅方法咧就盡可能俾一個屬於佢自己嘅空間。即係例如喺屋企執一個角落頭俾佢嘅，咁、那個角落頭咧就我哋盡量都唔好行過去啦，唔好騷擾佢。咁啊附近亦都唔好有咁多零食啊、電視啊呢啲咧，就盡量都唔好俾佢見到啦。咁啊俾個角落頭佢，然後等佢可以一個安靜嘅環境嗰度上堂。咁希望咧可以令到佢專心啲，因為我都有見過幾多同學仔咧，佢哋屋企個環境咧，可能始終香港都比較窄嘅，我都諗到頭都大，點樣可以俾一個環境佢？又唔會睇到電視啦，屋企人又唔會成日行嚟行去，因為一有人行咧，成個氣氛又走咗啊！你原本你對住老師噶嘛，啊，但原來婆婆、公公、爸爸媽媽喺附近行嚟行去，又或者你有細佬妹喺度嗌緊嘅，你根本咧對於上堂嗰個學習嘅情緒嚟講咧係嚴重影響。咁我就盡量咧喺呢一方面咧就諗多啲，希望佢有張譬如細細啲嘅台仔啊。摆个平板喺度望住佢，咁令到佢有静嘅空间，投入啲上堂，我就希望咁样啦。咁啊，唔知道系咪已经做足，定还是都有啲嘢可以补充下啦？ 哦，你呢个已经做咗一个最紧要嘅嘢啦，就系、是、一个小干扰嘅空间，即系一个静嘅空间。咁、当然啦，即系理想上梗系有间房啦，但系我都知道，即系好多父母咧都好难安排到，即系一间房俾小朋友咁样去 Zoom 啊，或者上喺视像课堂。咁咧，甚至乎咧，有啲家长咧可能几个小朋友同时间几个小朋友都要上堂，其实真系好痛苦。咁我就比较建议咧，第一啦，就系、是、有张台仔咧，你尽量将张台面向墙啦。即系唔好面向住个厅，即使如果你系唔喺房都好，尽量面向墙咧，咁佢见唔到啲人走嚟走去咧，咁又会好啲嘅。 系啊。 另外咧，就系、是、如果有几个小朋友上堂咧，就记得一定要用耳封咯，即系用耳机、 啊。 你用耳机咧，咁一嚟就听唔到隔篱嗰个即系可能视像紧嘅小朋友啦，亦、都咧可能个听到有人走动啊讲嘢咧，亦都未必会真系咁滋扰嘅。 哦，系、啊，可能有啲小朋友咧系三兄弟姊妹嘅哥哥家姐或者阿细佬妹又喺个台隔篱另外嗰边咧上紧堂嘅，咁如果你大家就开咗个喇叭打大声嘅，其实大家都上唔到堂，连埋喺 internet 入边啊，老师又教唔到啦。咁其他同學仔咧，又可能受到你嘅聲音又干擾啦，咁啊，佢越嚟越嘈，戴住個 headphone 都係一件好事喎。 係啊，咁同埋咧，即係有啲家長咧都可能有幾部機啦。咁如果盡可能揀咧，都揀啲大啲嘅 mon 嘅機，即係例如電腦又好，或者一個大啲嘅平板嘅平面都好，就盡量減少用手機咯。因為手機個面咧實在太細啊，咁有時咧小朋友真係要去睇一啲嘢咧，好難去睇咧，咁佢就會分心啦。咁所以大啲嘅 mon 咧，呢個都重要嘅，係啦。咁當然有一啲咧係同嗰個即係視像咧 係好似冇乜關係，但係又好有關係嘅嘢嘅。就包括咧，就係咧，其實而家呢段時間，因為佢唔需要翻學啊嘛，咁所以其實喺佢嘅生活節奏嘅時序咧，其實係有少少調亂咗嘅。 嗯， 例如佢可能可以瞓晏咗啦，又或者佢有時有一點食飯，有時有十二點食飯咁樣啦。咁我建議咧，如果你想佢個人咧定啲個作息，因為個人嘅身體咧個精神咧，其實有時都係按翻個時序噶。即係可能你瞓開晏覺兩三點，你兩三點係特別眼瞓嘅。咁所以咧，最好咧就係個家長你自己定翻個時間表，即使佢而家唔需要翻學，係在家學習都好咧，佢嘅日常生活嗰個作息咧，最好都係穩定嘅。 哦，係啦，係喎。呢樣嘢我都有做啊，例如唔使翻學嘅時候啦，個仔瞓到八點半咧，當我知道佢未起身咧，我都會諗辦法吵醒佢啊，叫佢起身。你一定要養成一個習慣，係繼續係守規矩啊，呢個。 冇錯冇錯，同埋咧有樣嘢咧都緊要嘅，就係喺一啲咁靜態嘅，即係我哋話電子產品。去做呢啲視像嘅學習之前咧，最好係要安排一段時間嘅動態活動嘅。 哦， 動態活動即係俾佢跑下、跳下啊、喐下啊，隻眼望遠啲啊。咁一嚟動態活動咧，係可以釋出多巴胺啦。咁多巴胺可以舒緩個緊張啦，令到佢咧，即係佢玩完啦，佢跳完啦，佢落翻去一啲靜態嘅嘢咧，佢就真係可以靜得長啲嘅。 哦，即係成日成日啲阿爸阿媽講啊，佢要俾個仔放完電先，放完電嘅咧，佢冇力啦。佢就點都會乖乖地坐喺度上堂啦。 但唔係喎，點話又唔可以放得太盡，所以放得太盡佢真係會黑眼瞓。即係我哋話一段時間動態啦，即係可能你俾佢玩四五個字，跑下喺屋企跳下，咁跟住先正真係坐低去望住個芒。咁而望個芒幾多都要有個距離啦。咁同埋咧有一樣嘢都係好似同視像冇關，但係亦都係有啲關係嘅，就係個食嘢方面啊。 嗯。 最好咧喺视像嘅学习之前，大概一两个钟咧，唔好食啲太高糖嘅食物。 嗯， 即系例如食好多饭啊，又或者食好多糖啊，食条雪条啊嗰啲，我哋就唔系好建议啦。因为咧多糖咧系会令到个血糖飙升得好快咧，当飙升得好高嘅时候咧，佢跌落嚟都好快嘅。 哦， 咁所以咧就好似人哋所讲话。飯後 攻心， 飯後攻心，係啦，就係咁解啦，就係、是 哦、 所以盡量呢啲咁靜態又比較可能沉悶啊，冇活動性嘅一啲學習之前咧，就盡量減少一啲糖分嘅攝取 啊。呢個咧就嗰啲長輩啊。可能是公公婆婆爺爺嫲嫲呢就特别容易犯。因为点解呢，可能是佢哋帮手看住孙仔呢就上堂嘅。咁有时觉得哎呀孙仔呢学习辛苦啊，嚟嚟嚟我俾个雪糕你食咗先，开开心心上堂。有时老人家呢都容易呢就諗住我对佢好啫，冇嘢嘅。但可能咁样呢就反而令到佢眼瞓啊，唔集中精神啊，所以都係听返啲专家嘅意见咁就好啲啦， 係 咪？ 係呀係呀。咁最后一个建议啦，就係、是、呢可以喺事前同个小朋友协定嘅，即係例如呢就同佢协定啊，嚟緊呢我哋 Zoom 上堂或者我哋视像上堂几耐，咁呢即係如果你可以坐定定啊咁样啦，咁我就会有啲咩奖励。咁同时间呢如果你坐唔定呢，就可能要定立一啲后果啦，就俾佢知。咁、 哦、 当然你可以中间呢整一个好似奖励表咁样嘅，即係可能每15分钟你见到佢坐得定呢，就喺佢面前就黐张贴纸，就代表啊你坐得好定。跟住当然唔使弹佢啦，因为上堂㗎嘛。你可以侧边呢就俾个手指公即係话俾佢做得好啊，即係坐得定啊。跟住就贴张贴纸俾佢知道呢，哦已经完成咗15分钟啦。咁其实可能当嗰个课堂係半个钟先算啦，咁即係攞两张贴纸，咁佢就可以呢即係换取一啲奖品啊，一啲奖励。咁当然个奖励尽量都唔好系太物质同埋好多食嘅嘢啦。 咁家长嘅陪伴。本都是一个很重要的礼品来的。好了，今天听着这么多的贴士先，麻烦嘉嘉，拜拜。 麻烦，拜拜。 你不喜欢我啊？为什么这么说呢？为什么要站这么开啊？ 晨光第一线，疫情期间温馨提示， 保持社交距离就是因为我喜欢你。 我明白了， 唔好怪我太长气，其实都系关心你。 贵妇狗聪明又活泼，曾经作为水獵犬被培育嘅佢哋，智力更加喺小型犬之中排行第一位。 是很多人都想养的宠物狗狗。贵妇狗德文名 Poodle， 有在水中奔跑、溅起水花的意思。而他们最经典的华丽造型，其实就是更加方便他们落水捕捉水中的猎物而设。因为要符合人类养宠物的要求，原生种的贵妇狗被一代一代地培育，慢慢变得越来越细只，现在亦都分了很多不同的体型，譬如是标准型贵妇狗、中型贵妇狗、迷你型贵妇狗、玩具型贵妇狗和茶杯型贵妇狗。不知道你养的贵妇狗是哪一种呢？喜欢动物的你，不妨听多样嘢旁下身。我是 Kitty。 晨光 Morning Call， 早晨啊！今日朝头早晨光 Morning Call 入边电话旁边有拨通咗罗太，早晨罗太。 早晨啊，你好啊，傅元 浩。早晨啊，咁啊，今日晨光 Morning Call 嘅时间啊，交俾你咯，有啲咩点唱啊？ 我想点俾亚洲国际博览馆所有同事收听啦。 嗯， 因为公司咧而家咧就疫情关系咧就。征召咗到临时医院啊， 系， 啲嗰啲同事咧，个都好忙碌啊， 嗯， 个都好辛苦咯， 嗯， 但系我哋冇完全冇怨言，有个都上下一心咁做落去咯，啱啱临时起咗两，突然间征召咗两个开一同开二咧，做临时医院啊，我哋已经见夹好晒噶啦， 系， 咁但系我哋个部门咧，项目支援部咧，所有同事都好辛苦，好辛苦。即系唔至于我哋嗰个部门咧，工程部啊，餐饮部啊，都系好辛劳咁个，同事都不停咁工作，同埋送餐啊，送餐啊，即系个个同事都好辛苦，辛苦到咧，我都唔知点样讲佢哋啦，总之我自己都冇咁辛苦嘅，尤其是我哋个部门项目支援部啦，我哋个上司咧应该唔使翻工嘅，无时无刻都见到佢有 Myman 啦，同埋有几个好同事阿坚啦、阿长啦、阿威啦、阿毛啦、阿家昌啦，因为佢哋系好主动点样带动一班散工做好多后期嘅工作嘅咧，无名英雄嚟嗰啲全部都， 罗太你讲得好啱，即系好多无名英雄啊，所以都我自己喺呢度啦，都特别咧感谢罗太啊，一班嘅同事啊，甚至乎喺香港咧为呢一场抗疫战啊。付出一分努力的所有人，因为大家都真的很辛苦啊，嗬。 系啊，我想讲呢个疫情咧，冇人有经验，因为冇人想有经验啊，仲有啲无面同我上门戴隔离嘅手带啦，送饭啦，嗰啲不辞劳苦嘅司机啊，帮手车人嘅的士司机啦，同埋送饭嘅司机啦，嗰啲系无名英雄嘅，俾人忘记咗噶啦，嗰啲已经。当然呢啲好重要啦，警察都好重要啦，维持治安啦，封区嗰啲同事啦，喺帐篷啊，前期工作做晒之后先可以封嘅呢同事，嗰啲同事朋友啦，见到有眼泪啊，真系见到佢哋咧。系一冒咗生命危险啊！佢哋真系咁系好 明白嘅，明白。大家都系为咗个疫情咧，好努力。 系啦，冇错啦。 咁，但我想问一下，喺你自己工作嘅环境入边啦，阿罗太，你附近嘅同事啊，大家嘅士气好唔好咧？ 好噶， 嗯， 因为其实都唔会话因为疫情咁重要，即系唔会有人唔想翻工咯，又好积极咁翻工咯， 更加出分一分力啊！觉得自己要。 系啊，跟住我系休咗假嘅，本来咧我系放假，但我见到开二同开一咧。真系要起场地啦，冇人啦，我申请翻嚟开工。 嗯，好好啊，即系罗太同一班同事都系一样咧，系好勇敢，同埋咧好挺身而出咧，面对住呢个疫情都非常感谢。 本来咧系九个钟头嘅，但系我啲同事咧真系九个钟头咧冇人收老公嘅。 嗯， 停咁日又见到个嘢，又见到佢，其实我上司我亦唔使做嘅，指挥得嘅晒咧。 明嘅，明嘅。 无时无刻见到佢都落嚟场馆呢度帮，佢喺住好坐喺住楼嘅，无时无刻咧都指挥住我哋带咗点做嘢，我真系好感动呢个上司啦。 系啊，咁啊， 威猛汪。 咁啊，所以咧今日亦都要借住晨光 Morning Call 咧，送翻首歌曲俾佢哋，系嘛，罗太？ 系啊， 系。你想点唱边一首咧？ 徐小凤嘅《风雨同路》啊，而家呢个香港风雨飘摇嘅时间，大家一定要多啲包容，多啲合作啦，唔好太多怨言咧，化为正能量啦。 好啊，多谢你罗太。咁啊，你翻工嘅时候记住着好保护衣咯，好唔好啊？ 着噶我哋。 好，多谢罗太，拜拜， 拜拜。 似是欢笑，似是苦困，怎可分开假与真？恩怨不分。亦有恨，明亮背影有黑暗。往事不记，往事不理，一生几多苦与甘。 盼会假如真，恩怨不分，爱亦有恨，明亮背影有黑暗。今天且相亲，那次他朝不相分，地老天荒转眼因而问。不必怕多变幻，风雨同路见真心，如决一样静静真。往事不记，往事不理，一生几多苦与甘。珍惜今朝，盼望以后，同度困苦与厄困。珍惜今朝，盼望以后，同度困苦与厄困。 晨光追踪三十一。 早晨啊，昌！ 早晨，刘昌！ 早晨，钟哥！早晨 ，Kitty！ 早晨，各位！ 有乜好介绍啊？ 首先同大家讲下啦，今晚七点半继续有呢个防疫速递啊，咁啊，继续同大家讲下一啲最新嘅疫情嘅走势同埋一啲资讯啦。咁啊，今晚有一个有啲专访嘅，就话说咧，即系最近咧，即系疫情嘅底下啦，大家用多咗清洁用品啊、消毒纸巾、口罩用多咗嘛，咁啊，外卖都叫多咗噶嘛，咁所以咧，嗰啲清洁工友啊，即系佢哋都要好忙碌啊，即系佢哋本身都年终无休噶啦，咁啊，究竟佢哋即系佢哋遇到呢个工作压力咧，佢哋点样去克服咧？即系又访问咗啲工友啦，佢哋自己啊用一啲小智慧去到应付大增嘅工作量啊，即系又可以保护自己，又可以帮到人。咁啊，今晚一齐去到关心佢哋啦。 系啊，都要同佢哋讲声多谢啊！ 系啊， 辛 苦晒 嘅时候系啊，真系辛苦佢哋。嗯， 冇错冇错。咁啊，继续介绍下啦。去到今晚八点钟啊，香港故事从狮子山。从仙子山远眺呢个神州大地，咁我哋继续咧安坐喺香港去认识中国啦。咁啊，今晚咧会同大家睇一个古迹啊，就系、是、一个三星堆啊，即系认知道嘅朋友可能都知道咧，佢哋三星堆嗰啲古迹咧，即系五千年前一个所谓古蜀国嗰啲文物嚟嘅，嗰啲青铜器啊，嗰啲面具咧，嗰啲样咧好似外星人咁啊，好多人都系咁讲啊，即系佢喺中国出土，但系嗰啲人样咧同我哋一向认识嗰啲中国人样咧好有分别嘅。咁啊，今晚嘅节目咧带大家去到呢个三星堆嗰度睇下咧，呢个古蜀国啊嗰啲人嘅生活面貌咁话嘅。 我觉得唔系好似。我觉得直头系添啊！ 好真啊！ 做真外星人。 好啦，九点半钟有医生与你啊！ 冇错啦，咁啊，医生与你咧，今晚咧就开始同大家讲下一个新嘅痛症咧，就系讲呢个脚痛啊。首先同大家讲下呢个扁平足嘅问题，即系好多小朋友咧话有扁平足，但又有话一啲叫假扁平足嘅。咁究竟点样分嘅咧？扁平足有啲乜嘢明显症状？又点样舒缓同治疗嘅咧？咁啊，今晚请嚟物理治疗师咧，同大家讲解一下同埋示范一啲咧舒缓嘅运动咁话嘅。 系咯，我见佢哋买鞋都特别有啲要求 咁样噶，系 啊， 仲要 keep 住换噶， 系啊， 系啊，大家留意一下啦。今晚唔该晒刘昌， 唔该晒， 拜拜， 拜拜。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九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特首办表示，行政长官林郑月娥一如既往获邀列席人大会议开幕和闭幕式。鉴于香港当前疫情严峻，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将会留港继续领导香港特区全力抗疫，以稳控疫情为压倒一切的任务。预算案建议将中小企融资担保计划下面所有将中小企融资担保计划下所有信贷担保产品的申请期延长一年至到明年六月底，亦都会优化计划下的百分百担保特惠贷款，

翻工嘅时候最期待就系今日可唔可以准时收工。其实呢个逻辑我唔系太接受。点解翻工已经要开始等放工？唔系应该做嘢先嘅咩？其中一句我最怕听到嘅说话就系当我翻工嘅时候已经问我：梁生，你几点收工？以前曾经试过有一个secure同事，我每日翻工都问我几点收工。我心谂翻嚟做嘢，梗系希望可以全身投入，点会谂放工嘅嘢呢？可能佢会觉得翻嚟公司行一阵就可以放工系一件幸福嘅事，但系我觉得咁样只系对工作欠缺热诚嘅象征。我成日好想问佢：如果你嘅仔女工作态度同你一样，你仲会唔会觉得佢哋系叻仔叻女呢？当然，每个人都可以有唔同嘅谂法，一样米养百样人，只可惜佢问错人咯。我冇办法改变佢嘅谂法，唯有改变自己嘅行为咯。以后唔喺嗰个门口入去，免得再有人当我一股冲劲去做嘢嘅时候，好似一盆冷水淋落嚟咁。终于等到放工之后，你会期待做乜嘢呢？梗系去玩啦！玩完之后又等乜嘢啊？就系等第二日翻工。如是者，翻工等放工，放工等星期五，等放假咯。所以我哋对星期五都会有一份特别感情。星期一至星期四唔会太开心，去到 Friday 特别高兴，所以我哋会有 Happy Friday。你唔会听人讲 Happy Monday 啊？Monday 是要蓝色 ，Blue Monday 一日如是，一星期亦如是，一生人都是咁，不断期待。一出世，屋企人期待你读书，未入幼稚园期待读小学，小学期待入中学，最好即刻读埋大学。大学毕业期待搵份好工，搵到份好工期待搵钱，一生就为喺呢个充满期待嘅旅途上边不断期待。究竟是人生充满期待，还是人生需要期待？有没有想过，如果一日当中完全没有期待，我们会怎样呢？你未必会认同我的看法，但是你都应该听下我说，就算不同世界，仍然同一天空。 九点半钟，梁咏钟。 期待期待又期待，但我心仿佛爱在世外，无尽爱心尽情苦，付出始终是悲哀。难道你心有无奈？是否不相信未来？ Oh, 你唔鍾意我呀？點解咁講呢？點解要企咁開呀？ 晨光第一線，疫情期間溫馨提示， 保持社交距離就係因為我鍾意你。 我明白啦， 唔好怪我太長氣，其實都係關心你。 今晚食咩好？食材点样拣？ 崔神厨师话你知。 有时候咧，我哋食嘢咧，除咗为咗美味之外咧，好多时都会话食佢嘅营养咁样啦。即系话有时候佢虽然唔系话特别好啱你口味嗰个味道，但系佢因为有好丰富嘅营养素咧，你都要吸取噶嘛。 我唔信呢啲嘅， 你唔信？ 我信诶，呢啲纯粹系广告嘅伎俩嚟。因为我觉得好食嘅嘢必定系冇益。 系。 有益嘅嘢必定唔好食。 系啦，所以有时候咧，咪叫你食啲唔好食嘅嘢咯。但系就要话俾你听，佢系有益嘅。 即系咩苦口啊， 苦口良药啊，系啊。嗱，今日咧我揾到有一个文章咧，几得意嘅。佢话而家好多朋友咧都要即系留家工作啦。咁但系 work from home 咧都未必系大家想象到咁舒适嘅。咁啊有好多问题依然困扰住啦。我仲记得嗰阵时喺日本咧，仲话有公司特登咧俾啲钱员工咧去到买啲舒适啲嘅凳。等你喺屋企咧，系啦，都可以即系坐得舒服啲，因为好多时你屋企嗰个装修啊环境未必真系好似工作间咁样咁啱你去做嘢噶嘛，长期对住部电脑啊，或者你要缩埋一齐啊咁样。 所以好奇怪嘅，成日去到呢度咧，你屋企咧就要装修到好似公司咁样，但系成日话公司咧，你整到好似人哋屋企咁样，你就会舒服。咁到底想点咧？ 就系有嗰样就想第二样咯，就系咁简单啫嘛，你明嘅啦。嗱，咁啊，跟住咧就讲下啦。好啦，喺屋企做嘢，你都会遇到唔同嘅即系身体嘅状况啦。譬如可能你做得好攰，咁可以食啲咩咧？ 做到好攰食啲乜嘢？ 系啊， 饮杯咖啡咯。O 成日话饮杯咖啡提神啊嘛。 提神啦、啊，咁但系如果真系补充翻啲营养素嘅 咧，食粒糖， 食粒糖啊，都得。 朱古力 系又系甜嘢啦。 咁你又冇理由饮杯苦茶噶？ 嗱，有啲咧健康少少嘅听落去。嗱、譬如你点样可以即系针对疲劳咧？啲人通常都会叫你食翻啲维他命 B。系啦，咁你最直接咁就系梗系食维他命 B 补充剂啦。 如果唔系咧， 如果唔系咧，可以喺咩食物嗰度揾到咧？咁可以喺橙啊、土啊、猪肝啊、核桃呢啲咧，都系有维他命 B、有铁、有镁呢一啲咧，都系能够令到你咧系消除呢个疲劳嘅。 我最近都食得几多核桃嘅，系嗰啲一袋买翻嚟咧。 唔怪之你咁精神啦、 啊。系啊，即系得闲就食，但系成日生痱滋，因为热气啊。 系、哦，其实核桃呢啲佢唔知炒过烘过好啦，你有冇试过做嘢做到头痛啊？ 我唔做嘢都头痛啦，何况做嘢？ 咁你要补充啲咩咧？嗱，你又要补充翻啲维他命 B 六啦、B 十二啦，同埋镁。咁喺边度食到咧？ 咁你买一包嗰啲B 集咯，就叫做即系 B plus 嗰啲咁样。 咁你可以系啦，即系你话如果补充剂咁啊，食几粒就搞掂啦。咁但系如果你话天然啲嘅喺食物度吸取，你可以食香蕉啦， 哦、 又系食土啦。 哦， 原来土都几好， 几好、啊。 同埋南瓜子。好啦，你有冇甩头皮嘅情况啊？ 有啊，有啊，有啊。 真系。 但我咪转洗头水咯。 哦，嗱，有啲人就话要转洗头。但系原来咧，亦都系补充翻啲脂肪酸同埋维他命 B 七嘅，喺边度揾到咧？杏仁啦、三文鱼同埋花生酱。 哦，哎，三文鱼好啊，买多啲先。 花生酱都应该啱你啊， 啱 啊 啱啊，我直头系成羹就咁样食噶， 系 即系唔使用面包。 所以都话你系本身系天赋有一个靓嘅体质噶啦。 但系好食啊，花生酱就咁样食， 好食啊， 真系好食， 好食啊！你系咪有冇试过将嗰啲朱古力粉就咁滗落口啊？ 朱古力粉我又冇试过，朱古力酱我就试得多啦。 哎呀！真系好肥啊！好啦，仲有一个，有冇试过嘴巴破损呢？ 都间唔中啦， 系 热气啊嘛， 即系烂嘴， 系啊， 烂嘴咁点咧？嗱，补充翻啲铁啦、叶酸啦、维他命 B 三同埋 B 十二，喺白菜啦、黑豆同埋牛油果嗰度咧。都可以揾得到嘅、最后啦，失眠有冇失眠啊？你有啊，间唔时我 feel 到你。 你瞓咗落去瞓唔着先叫失眠啊嘛。 系，你系冇瞓，你冇掂到落去。 咁唔算系失眠啦，冇得瞓啫。 嗱，如果真系失眠咧，就要补充翻啲维他命 B 同埋维他命 D 同埋镁。咁喺牛奶啦、红枣啦、香蕉嗰度咧都可以帮到手嘅。咁、大家可以即系喺屋企嘅时候咧都留意翻，唔好净系话食即食面啊或者。 者一啲微波爐叮嘅嘢啦，咁都可以揾翻一啲天然啲嘅嘢去補充翻嚟嗰個營養嘅。 林慧的享乐时代， 点啊点啊！ 疫情期间，大家当然系除咗中意买嘢之外，又会成日上网睇唔同嘅资讯啦。咁我最近咧睇咗有一个资讯咧，我本人系觉得嗰样嘢好有趣，我都有少少想买。但系后来咧，当我谂多一阵咧，即系三思咗之后咧，我就觉得我都系唔买啦，因为咧屋企确实系有好多类似又唔系几等使嘅物品。 啊，呢个习惯好啊！ 是 不是啊，即是想三思啊，因为呢通常你想多两次之后呢，你任何嘢你都唔会买 的。嗯，尤其是购物呢是一个冲动嚟㗎嘛，即女士买嘢呢我自己都觉得自己系嘅，好多时买嘢呢隔咗可能三分钟之后呢已经冇咁想买啦。隔咗三个钟之后呢已经冇咁有嗰个意欲再去睇啦，隔咗三日直头唔记得买添。 嗯， 所以可以试下諗一諗。 但可惜就系你三日之内呢你会搵到另外嗰八样嘢你又想买。 只不过是不要买这样買但买了第二样啫。 没错没错。嗱我想讲呢先讲到底我本身发现了那个是什么东西的。就是呢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吃过有一种朱古力是日本出的。它是用两种颜色，就是一个尖顶型的。即是好像一个水机那些水杯的吸转这样。 三角形。 尖顶三角形这样。然后呢就有些螺旋纹这样在个朱古力的身那里。 嗯。 然后上高和下低是有两种定是三种两种。 两种是不是粉红色和啡色那种 啊， 啊有啊细细粒这样 的 嘛。 啊啊、 好啦，最近呢这个朱古力的品牌呢就出了一个工具，就是叫做呢朱古力分解器。嗱，佢就係同一個士巴拿嘅形狀係一模一樣嘅。士巴拿咧，咪可以俾你扣住嗰個，然之後就擰雙實佢嘅。好啦，大家幻想一下一個類似士巴拿咁樣嘅形狀，係同嗰個朱古力嗰啲紋咧係一樣嘅。 咁分解啲乜嘢咧？ 就係將嗰兩隻顏色分開咯。 嚇 嚇！ 即係將佢個上高同佢嘅下低分開，咁就需要一個朱古力分解器，即係好似兩支士巴拿咁，一個咧就套住個頂嗰個三角尖尖，嗱佢 size 當然係要啱啱。 哇！好無聊啊呢件事。 係咯，我就咁一下咬開佢就得。 點解要分解 器咧？嗱，你睇魷魚遊戲就知啦，咬得唔齊啊嘛。 但係我媽成日都教我。嘢食系嚟食，唔系要嚟玩噶。 系唔系？咁佢又唔系玩噶啦。可能啊，即系咁啱可能你同你细个嘅时候， 即系我想同你分享，系咪？你中意食粉红色，我中意食啡色。 我唔中意食啡色， 系啊，我唔中意食你口水味，系啊。咁我哋就要分解 佢。我要你切开佢。 系咪咁样用 咧？咁其实用把细细刀一刀切落去咪得？ 系咯。 嗱，冇错啦。所以我咪就系话俾你听，点解我第一下觉得好得意，但系谂一谂之后，哇！喺加埋油扣，如果再翻到嚟，我肯定我嗰个热潮已经系退咗啦，即系已经到时都已经唔想要啦。同埋咧，我又觉得我又唔系经常会食到呢只朱古力，咁所以我最后尾就放弃咗买啦。咁于是咧，我就谂一谂。其实我发觉我屋企有好多呢啲所谓嘅唔等使嘅嘢咧，都系因为咧之前太过冲动就冇谂清楚而买咗嘅。嗱，我同你分享一样，然后我又问一下你哋睇下有冇类似嘅经验啦。嗱，我早两年咧曾经买过一样嘢咧，我买嘅时候咧系觉得好好嘅，初头用嘅时候咧都觉得系唔错嘅，但系咧到真系用落嘅时候咧，就觉得其实个发明系有少少令到自己绑手绑脚嘅。就系话说咧，我买咗一个咧可以攞嚟做无线充电板，又可以攞嚟做热只杯嘅两用叉电器。嗱，即系咧之前嗰两年咪好兴咧话咩养生咧，成日都要饮热饮嘅。咁咧就搵一杯热水咧就坐住嗰个嘅发热板啦。咁佢嗰只杯咧，佢本身下底有个磁石喺度嘅，咁所以就可以感染到嗰个又可以叉电又可以做热只杯嗰个底板啦。咁佢就两用嘅。咁即系话咧，一系你就可以摆只杯上去做热杯嘢，一系你就可以拎走只杯再摆个电话上去叉电。 咁听落去几好啊，一物二用。 有咩咁好啫？ 都系咁谂。 又热到你杯嘢，又插到你个电、啊。 咁跟住个电。 唔 系啊，就系话你当你插完电嘅时候，你就可以暖杯嘢；当你饮完杯嘢嘅时候，你又摆去插电。咁佢咪唔会空置喺度？ 唔系，我惊佢个电话摆落去嘅时候咧，佢以为系只杯啊， 热咗佢。 咗个电话会唔会啊？ 嗱，我后屘咧就发现咗有一个问题啦，就系、是、当你再热咗杯嘢之后咧，其实个滋味会好兴咯。 系咯。 咁你再摆个电话上去叉咧，我自己又惊咯，哇，得唔得噶咁热咁样？再唔系咧，就系、是、当你个电话好需要急需叉电嘅时候，但你又好想令到杯嘢，特别系冬天上个礼拜嗰啲咁冻咧，你又想坐住杯嘢，其实你唔坐住一阵，佢真系会冻晒噶嘛。 嗯。 咁嘅时候咧。就冇辦法實現咗我兩個願望。 你呢即係阿芭比介紹呢啲咧，就係又係嗰啲人嗰啲斜槓人生咧，即係一定要一物多用，一個人有幾份工，一件東西咧有幾種用途，你先至覺得佢好 喂，但係調翻轉，就算佢得一個用途，我覺得佢都唔差。嗱、好啦，你話唔能夠即係即刻。及时交替咁样用佢，你当佢就咁一个暖住你个杯个杯垫，咁佢都唔算系一件废物、啊。 系嘅。 点解我个心态会有呢一个唔抵嘅感觉咧？就是、因为佢价钱咧系呢两个功效加埋嘅价钱啊嘛。咁、 哦、 即系你用呢个价钱买翻两嚿都得。 咁我咪唔使搞到咁理气咯，即系又唔知插电好定再要只杯好咯。 嗯 系啊，所以嗱，呢一个就系我自己觉得有少少后悔嘅嘢。你哋最近有冇买过啲咁嘅嘢啊？ 不过通常咧，你话呢啲，我撇开个价钱唔理啊。咁、你话一物多用嘅嘢，其实九成啊，你将佢拆翻开嗰个价值咧，就等于你买两件单用嘅工具嘅啫。 悭位啊嘛， 只不过就系悭位啦、啊。譬如你买个手机。而家點會成萬蚊買部手機啊？就因為我唔係喎，因為佢又影相啦、打電話啦、計數、噼里啪啦咁樣加加埋埋。咁、其實你拆翻開佢，你買部計數機，可能而家百幾蚊已經有，咪、一樣。 係啊，嗱，我最近一個覺得心鬱鬱，但係最撚尾叫自己唔好再買嘅發明咧，就係、是、一個咧燙直頭髮嘅燙髮器同燙斗兩用嘅合成產品。 你一定係睇咗霆鋒嗰條片啊！ 我就好快咁樣叫自己唔好再搞啲咁嘅嘢啦，分翻開燙斗還燙斗，直髮夾還直髮夾咪好咯。 好無聊啊！呢、這個燙斗同燙頭髮好無聊啊！ 都係嗰句啦，你冇用嗰啲嘢都係可以擺翻上網度賣嘅，冇嘥咗。 擺上去啦。 好，唔該曬 Barbie， 時間嚟到早上嘅9:58。大家想听多次今日节目， 欢迎大家到香港电台网站网上重温。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像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自信，寻觅最真。 提提你，10点新闻报道之后有风 show 快活人。